我是王祖金，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台北市长选战呢，这三个人民调依旧是拉不开，所以人设也成了拉票的显学哦。陈时中呢，从跳街舞、包尿布、接触艺文层，要来抢年轻人跟妇女票，而且昨天呢，还跑去当了一日气象主播，提出要改善台北的热岛效应。那黄珊珊这边在做什么呢？他的人设又为何呢？持续来踩线蒋万安，抢攻正蓝选票，包括打出了祖籍湖南牌，跟蒋万安呢，难道是要抢当反执政党的代言人吗？但毕竟哦，这个抢的是同一块饼嘛，所以蒋万安压力可就大了。那蒋万安的人设又是什么呢？好，现在蒋万安的阵营就自评了，选情领先，但因为呢，蒋万安啊，个性是不愿意开口要资源的，所以变成他最大的包袱。但除了包袱，大家也说，那蒋万安是不是用功度也还不够呢？蒋万安呢，从公车预约到长照，到最近提出来的新创，都显示出来哦，似乎对法规不是很了解，连中央啊地方权责好像都搞不太清楚哦，让国民党呢现在只能急着护驾狂炒冷饭吗？再打起疫苗战，希望可以打到陈时中。那今天呢，居然就连沈荣津啊、薛瑞元啊都拉下来一起抹黑了。难道自己溺水还要救别人吗？国民党呢，恐怕还得自救。到底路线要走什么呢？因为包括美国参议院呢，现在压倒性的通过了台湾政策法，清楚阐明了美国对台湾，加上了这个多国的议员呢签署公报，北京是无权智慧的各国跟台湾的关系。这下呢，真的是让国台办跳脚喽，呛说违反一中。那么立委也痛批说，这美国立法帮台湾，到底关中国什么事情呢？你是逃卡派去了吗？但是中国的阴险手段真的是不得不防哦，就像是乌克兰呢，好，现在收复了19亩，但泽文斯基来到现场，战场升旗，没有想到回程的时候居然发生了车祸意外，那还好呢，是没有大碍。不过大家也担心说，这个真的是单纯的意外吗？乌克兰的收复失土呢，多亏了各国的武器支援。好，我们就来看一下呢，包括连以色列呢，都决定要把这个厂商呢，送这个反无人机系统送到这个乌克兰呢，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哦。那包括了，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情况，乌克兰的拖拉机现在再度出手咯，直接拖走了俄军的战车。好，现在大家说普丁该怎么办呢？普习会即将要登场了，那么习近平呢，睽违2年多首度出访，没有想到一下飞机，哎呀，怎么了呢？狡猾，难道是心神不宁吗？今天节目上面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首先来欢迎节目来宾，资深媒体人中田晃晃哥。 举清好，大家好。 民进党新北市议员何伯文。 大家好，大家好。 国民党桃园市议员黄靖平。 举清大家平安。 财经专家姚慧珍。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正浩。 大家好。 前民进党发言人颜若芳。 举清好，大家好。 好，我们就来看一下陈时中现在干嘛呢？不是要选台北市长呢，怎么来抢我们的饭碗哦？跑去体验了一日气象主播。但我们来看，他说他去挑战来当一日气象主播是有用意的，什么用意呢？要提整套的防灾政策。我们带你快来看。 各位市民朋友，大家好。我是气象主播陈时中。 你没听错，民进党台北市长候选人陈时中这一次穿上西装前进摄影棚，因为这一次陈时中的特别任务，化身气象主播，还有气象达人彭启明亲自教学。 你可以往这边看一下，像这个就是会下雨的地方，你可以稍微比一下。 好，对，我们不要这么复杂，来。 决定多到让陈时中笑着求饶，真的太复杂。毕竟隔行如隔山，尽管任务艰难，陈时中只能硬着头皮勤加练习，最后成果大验收。 下午时段，山区及东半部地区仍有局部短暂小雨的机会，类似的天气形态可能持续到周末期间，请市民朋友要多加注意了。 后嘎在勤劳练习之后真正上阵，陈时中充分展现主播架势，不落魁。当然不只是体验而已，目的是要了解因应气候变迁，首都该如何做好准备。陈时中把防灾头套套头上，还先用手拍一拍，再用拍照道具敲一敲，确保金价无毫。防灾背包背身上，宛如化身防灾代言人。 好，在极端的气候，其实未来越来越厉害了哈，防灾的概念也要有。 台北本身就是一个 盆地有很明显的这个发展的一个地方，就是热岛效应。 彭博 想说什么啊？这个他们开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 所以有时候在看这事情，就看到这表象。是从这活动的本身看到整体的一系列该要去怎么做。 反向对手只看表面，毕竟从体验开始，进而延伸成为政策方向，也让陈时中每一次端出政策牛肉，都能更贴近真正民意。三立李维婷、朱君台报道。 好，这个过分了，怎么可以来抢我们的饭碗呢？不过我们说这个台北市长选战呢，现在打到了人设战。好的人设干嘛呢？你可以扩展同温层，你也可以扩展到异温层。好，最近呢，这个蓝营就批啊，这个陈时中很奇怪啊，你的人设怎么变来变去的呢？一下子啊，你去跳街舞，一下子你去包尿布，一下子你去酒吧，到底要干嘛呢？好，其实呢，就是要深入青年族群跟妇女族群。那包括昨天呢，又去当气象主播。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要当气象主播呢？好，陈时中说了，这是要提整套的防灾政策哦。他也说了，你不能只看表象，所以你不可以说我人设一直变来变去的，我是为了了解这些族群的需求。好，我们要请教慧真姐哦，现在呢候选人开始在改变他的人设咯，包括黄珊珊。黄珊珊现在说了，我的祖籍在湖南，那当然被批评之后呢，他现在又说了啊，是内湖南港啦，这个转弯也是转得蛮快的、哦、但为什么一个重点他要提出他的祖籍是在湖南呢？不就是要抢郑蓝军的票吗？ 是，没有错。其实第一件事情，所谓的人设这件事情，不是你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你扮演哪个角色，你就会升职。不管是选民的心还是市民的心，会认为啊，他就是变成那样，瞬息万变，黑旗不 calling 来代替。你说陈时中的人设是什么？如果就我自己感觉的话，他人设永远就是那种坚毅不屈，然后站在荧光幕前，然后用非常温和但是坚定的态度来带领大家走过疫情的一个谷底。我觉得他的人设很重要一个就是倾听，然后跟一个温暖，这是他两个最重要的一个人设。但是你说他有这样的人设，他能不能去扮演不同的角色？那当然可以啊。 那我就觉得，他明明年纪最大，可是他没有偶包、他是最没有偶包的人。 对，而且你要知道为什么一个候选人或参选人，他要去扮演不同的角色，他透过他每一次不同的一个行销活动，他可以带出他的一个政策，而透过这样的政策，可以去精准的切入他想要去接触的那个族群，这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手法。当然我会认为说这个要很精准，你要有一点就是有一点点切进去，但是你又不能偏离你自己本身太多。到目前为止，除了刚刚提到的免治马桶那个议题之外，其他的我觉得没有太大问题。比如说你说气象的这个主播，你如果说啊，我陈时中我要提出一个全面防灾的，这种不是很不甘吗？ 就变成用嘴巴讲，你媒体没有画面吗？ 对啊，你电视台记者我们都知道，你没有画面。其实所有电视台最重要的是什么？是画面，画面，画面。那更何况现在是网络时代，他扮演一个这样的角色，马上议题就曝光，对不对？所以从这样的方式是可以创造他的声量，最重要的是让他的政见被看见。所以我觉得这是陈时中他的用法就是我自己本身的绿营的盘我已经稳了，我要开始突破不同的一个各个族群，而透过带动议题的方式来接近这些我想要沟通的族群，这是他目前的一个选战策略，我觉得打得还不错。但是你反观来你看其他的，不管是蒋万安或者是黄珊珊，他们人设是什么？蒋万安贵公子啊，你就算跑到了那个大树下去吃 小吃， 那么干嘛怪怪呗族人。那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你的人设就是万安贵公子。那你说黄珊珊，她现在没事，讲到现在讲到祖籍，我跟你现在去问二十岁小朋友说你祖籍在哪，他说哈你恭喜啊，根本现在谁还讲到祖籍两个字？你为什么要讲到祖籍这两个字？因为你想要沟通的族群就是蒋万安这种50岁以上，有没有？我们大家之前都知道，蒋万安最厉害，可能就是50岁以上、60岁以上那一些讲到那个蒋老先生可能要立正站好的那样子的一个资深的选民族群。现在黄珊珊摸呆摸鸡，光靠祖籍就是要把这个市场切到那个阿公级的那一种的，他要唤醒他们的，讲说啊，你看。宋楚瑜跟我一样，现在把宋楚瑜抬出来 了，对不对？新民党这边拉进来喽。 之前他那个记者会，人家宋楚瑜没到现场，记者不过问一句说：“那个主席宋主席，他马上就说，副主席张昭雄有来，那你好歹回一下，为什么那个宋楚瑜没来吧？”所以显见他现在自己在年轻的族群这边稳了，所以他想要切入到就蒋万安的那个最根本、最正蓝的那一块市场。那你蒋万安在干嘛？你还不知道你在干嘛，所以我觉得 所谓的扮演角色，或者是说透过不同的一个行销方式来跟不同的族群去沟通，它凸显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你对你自己的基本盘是非常安心，你有勇气，你有那个企图心想要跨入不同的族群，然后陈时中有，但蒋万安跟黄珊珊在这一点上目前为止看起来比较弱。黄珊珊想要透过这种组集的一个方式来唤醒那些年长者对他的一个关注力，那我是觉得困难度有点高，因为人家那个蒋万安好歹人家是信马上就会连接到这个部分，但蒋万安很不应该的是他是年纪最轻的，但他却是目前为止打选战最为保守的，我觉得再这样下去他很快的可能会被黄珊珊进行一个死亡交叉。 好，那请教郑浩，你有没有觉得最近黄珊珊的人设开始有点在改变呢？出现了攻击型的人设，包括第一点，他会说出祖籍是湖南哦。很多人说你说出了祖籍是湖南，你又把宋楚瑜给搬出来，很明显的亲民党跟郑蓝军这一块嘛。那包括他现在又说，哎呀，被骂了之后他又说不要攻击人家的祖籍，台湾很多人都有自己的祖籍。哎，很奇怪耶，你被人家骂之后，你要开始改口说啊，不是啦，湖南是内湖跟南港，你的人设是不是又在改变了一次？ 那宋楚瑜宋先生的祖籍是内湖跟南港吗？没有嘛，他就是故意提嘛。他说他在受访时候说，因为我跟宋楚瑜宋先生的祖籍都是湖南，所以我们特别有话聊，所以我后来加入亲民党。其实他就是在攻所谓的深蓝派。如果要讲句白的啦，到现在这个选举讲祖籍有用吗？我很怀疑耶，因为我在中和会呛说我是铜锣乡乡长的孙子吗？不会嘛，他是中和在地38年啊，一定是这样嘛。就是我们大家应该有共识，就是说台湾是这个以主体意识，就是说你一定要讲说你对台湾是认同的，然后你台湾认同之后才会有在地认同。你讲祖籍都是以前的，因为我妈妈是外省人，我被我舅舅骂都会骂说不想回大陆啦，你要皮，就是会谈祖籍，就是有要回大陆那种才会那种祭祖啊。当然我不是说人要忘本，我只是单纯说就选举策略论选举策略，你在这时候讲祖籍这件事，我不认为是好的。所以黄珊珊后来自己也改了嘛， 对， 你当然乍听之下好像讲这个祖籍是湖南可以吸引到一些外省人的选票，可问题是像外省人都第四代第五代都有，你要争取的是外省第一代第二代还是第四代第五代，这是黄珊珊你的选项吗？ 可是他达到他的目的了，先抢到郑蓝军，那有人骂的时候我再转个弯嘛， 那就没有啦。那对于原本的湖南老乡作何感想？你原本我也是自己人就变内湖南港，你懂我意思吗？你好，我也可以尊重你一开始就说我是湖南，那就走到底嘛，我就湖南嘛，然后开始吃辣椒啊等等，随便你好不好。可是问题是你被骂了又转弯，就是你已经犯了一个错，犯一个错最忌讳就是又转弯又再犯第二个错哦，这是这个部分。可问题是我就讲话，你凭什么去笑人家？讲话去笑黄珊珊说你不该去随便改的人设跟认同，你讲话连信都在改了，你跟我讲去笑别人，那我也觉得不该乱改信。第二件事情，难道蒋万安没有在偷偷改自己人设吗？有啊，他自己是贵公子的人设嘛。那他为什么要去这个大稻埕去吃小吃？为什么要去逛菜市场？他还在偷偷改人设嘛？奇怪，你改人设就可以，然后黄珊珊不可以改人设是不是？还是你改人设每次改到一半就变康就出包，发现你吃小吃感觉不是特别 enjoy， 去菜市场发现有人在你面前昏倒，你没办法应付这些事情，所以你就嫉妒黄珊珊去改人设，是这样子吗？就是你不用去攻击人家这些事情嘛，对不对？我觉得蒋万可以去说我尊重黄珊珊是湖南人的事实，但是黄珊不是很糗吗？因为黄珊要转弯了嘛，对，我觉得 OK 啊，你就真的不用真的在那种小池子里面，那种一个很小很小的破就池子里面去真的泥死我活。我坦白讲，我看到两个哦，一个是现任的副市长，一个是国民党的明日之星，然后呢在选台北市市长的时候不谈台北市的市政，不谈台北市的愿景，然后两个人在洗刷自己的人设，假如说我是湖南人，假如说我不是贵公子，我是庶民， 没办法，他们两个在同一个破里面啊， 够了吧。就说到底台北市的愿景是什么，政策是什么？我跟你讲，陈忠还是相对比较有在提台北市政策跟愿景的人哦。我真的很怀疑耶，你黄珊当了那么久的台北市的副市长，你难道没有要告诉大家说市政延续的东西吗？你蒋万安从回到台北参选的第一天就知道自己要选台北市市长的人，你难道没有就那种好，我六年的积累，我要一次告诉大家台北市的愿景是什么？没有，他连台北不要讲愿景，连台北市要去哪里玩都不知道，只会推荐中正纪念堂、国父纪念馆， 对不对？我其实蛮失望这样台北市的选战，但是选情冷就不说了，几乎没有一个候选人提出正确而且有愿景的政策。陈时中我在讲的是他真的有在提，我觉得相对是我可以接受。最后一件事情，国民党的隐忧啊，国民党整个台北市有456个里，昨天有新闻对不对？里面国民党265位里长，有70位改挂无党籍，而且记者有特别去访问，包含内湖南港的里长，包含大安文山的里长，都说因为挂国民党有包袱。但他不是讲国民党，他说挂政党有包袱。而你原本是国民党嘛，那就变成挂国民党有包袱嘛？为什么会这样？我知道很多里长都无党籍，在因为里长服务是一对一的，他以服务票为 OK， 可这些里长都是老里长哦。有位内湖石潭里的里长我还认识哦，他是老里长啊，他姓廖，他就一直挂国民党。他我如果没记错，他里办公室还有国民党党旗，现在不挂，所以明显要么就是被挖角了嘛，要么就对国民党失望嘛，要么就对蒋万安失望嘛，就那么简单吧，不然还怎么样？所以这个是隐忧。七十个里其实蛮多，一个选区在90到100个里，所以就说以立委来说，或是一个选区在90到100个里，七十个里等于是一个选区快要不见掉，三分之二以上不见。那这个东西代表一有可能是黄珊珊的挖角成功，二有可能是民进党的挖角成功，我不排除。可是有一个状况就是国民党真的被挖角了吗？国民党的基层的里长正在流逝嘛？这些事情是蒋万要值得这个担忧的。所以我不知道蒋万坏习惯改了没？蒋万坏习惯是去地方不通知里长嘛？不知道坏习惯改了没？你如果再不改的话，我认为流失会更多。 好，所以呢，我们来看到陈时中跟黄珊珊现在人设如果设定好了，那接下来会是蒋万的危机吗？好，人设其实不是半家家酒哦，不是说你演一天就好，你后续要提出市政嘛，让大家有感的政策嘛。好，但我们要请教静平哥，如果照刚刚郑浩讲的说法的话，那这样子一来的话，蒋万会不会越来越边缘化呢？因为最近黄珊珊打出来的策略就是干嘛呢？仇视陈时中，无视蒋万安嘛。好，大家都问到说你的策略是不是要刻意来忽视蒋万安呢？好，黄珊珊就说了，他到现在为止就事论事，把事情做对，把事情做好。但是他也讲了，蓝绿只想要这么早就搞弃保，很没出息。他们只是想要分别人的钱，不想自己努力去赚钱。现在黄珊珊已经把弃保这个议题给丢出来了，很明显的就是要踩蒋万安的线嘛。 人设是所谓自己候选人当事人跟这个他自己团队设定的定位跟目标。别人就算要怎么样贴在他身上的标签，不管说他年轻还是说他老，说他贵贱还是说他贫富，其实都是外界故意要去说他的一些看法。我觉得自己跟当事人还有跟自己的团队抓好这个定位。 那你觉得蒋万安人设是什么？ 我觉得蒋万安人设就是年轻啊，就是形象清新，从他当立法委员到现在，不管就算是选市长，还是有人觉得他太年轻，才40出头而已就要选市长。但不管怎么样，年龄不分这个老或者是年轻，只要有这个心，他想要做个帮他自己成长的城市去做一个服务，我觉得都是好事。所以蒋万安他就走他年轻啊清新然后专业的形象。当然现在要选台北市长，就像很多的这个之前蓝绿都有立法委员要选大位要选县市长，或许都没有经验，但是你就是拿出你的这个想法跟你的这个蓝图和你的愿景和你的政策去吸引选民的这个认同。所以我不认为说蒋万安的人设，就算外界要说啊他是权贵啊贵公子什么样的，那都不见得会影响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不好意思，我再请教一下，因为现在有网友说呢，蒋万安的人设好像就是打出金国牌哦。那你刚刚说他既然很年轻的话，会不会觉得很多人会说他最近提出的政策有点经验不够呢？ 不会算是经验不够，因为他打的是不同的年龄层跟族群，还有打出金国牌，毫无疑问的，蒋经国如果去做这个民意调查，除了年轻族群20岁以下会搞不清楚他是谁之外，那如果说20岁到60岁，我相信过去很多的市面上坊间都有很多的民意调查，问过去30-40年半世纪以来谁最让台湾民众印象深刻，如果把所有年龄层加总起来的话，几乎我看到很多的调查都是指蒋经国。所以大家都是会怀念他或怎么样，那当然会提到他的一定是年纪，比如说像我们这种5-6年级以上7年级慢慢就比较没有什么印象了。那所以大概是他想要打他的定位 target 他的族群。那所以说他如果跟黄珊珊要做一个比较的话，的确就是黄珊珊一定是威胁到他嘛，所以黄珊珊现在打出这个弃保牌，那看蒋万安要不要跟进。因为我觉得在这场萨卡杜的选战当中，就是黄珊珊跟这个蒋万安最后两边的这个拉锯，不是弃蒋保皇就是弃黄保蒋，就这么单纯。 不可能是去弃黄去保陈时中，或者弃陈时中保黄珊珊。所以这两个人他的一些议题，他的火花，或者是说人设，或者是他形象，甚至讨论到祖籍，我觉得这个都是包括什么姓氏什么，这个都是跟自己的出身背景身世没有办法抹灭的，也不必去闪避，也不必去闪躲，这也没什么啊。就算是湖南人，他的祖籍在湖南也没有怎么样。就像黄珊珊说的，那蒋万安或许也不是说他去随便改人设或怎么样，只是说你们两位这个候选人担心自己的族群流失的话，要彼此顾住，又要想办法让对方的这个票变少，然后我自己的票增多，那你就要想尽各种的，除了政策跟他的这个出来的政见之外，你就要想办法在你的这个个人的形象还有自己的炮火，我相信目前大概是黄珊珊的炮火比蒋万安猛，所以蒋万安开始变成有点凶悍了，不再像以前被批评的佛系或者是躺平的那种感觉，那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一个两边的差异跟冲突，那这样的一个下去剩下七八十天我觉得只会更加剧。 好，人设是可以改，但是有没有打中选民的心呢？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大家对于蒋万安的感觉。这是有街坊说蒋万安的印象什么呢？他很帅，帅的难得一见，但是有人说他是空的。三个人的人设比拼，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高雄市议员候选人陈世民带着满腹委屈跟支持者到高雄党部递交抗议书，诉求主委许福明下台负责，杜绝陈丽娜条款，更趁着柯震恩到小港跑行程，要求主持公道。 我们支持通过这场程序初选出来的这样子的陈世民，但是呢，我们也同理陈丽娜，她这一次的出来一定有她自己的想法，过程当中所造成的误会，我觉得党必须要站出来说清楚， 将问题定调在误会。前阵小港五连霸议员陈丽娜本来喊交棒，却在截止前一刻登记参选，新人委屈不满到党部抗议。对此，陈丽娜上广播节目表示，自己是为了守住副保名额。 我进去参选的话，那大概就会变成，就是说我也有机，我可能比他还有机会拿到。那其实我不想要去伤害，就是所有已经被提名的候选人， 因为他已经没有诚信了。那我觉得跟没有诚信之人、没有诚信的同志也没有什么好谈的。 柯震的小港扫街表态以无党参选的陈丽娜的确没出现，不过放话要守副榜名额。对此，对手民进党议员候选人黄庸秀也出面要柯震讲清楚。 陈丽娜到现在今天早上还是继续在说谎哈，那他们青年霸凌青年的问题，那我觉得说柯震你是不是应该要对他来负责呢？ 柯震喊话支持正统程序的陈世民也体谅陈丽娜的苦衷，这场党内提名风波、茶壶内风暴能不能止血还有待观察。三雄黄志忠、古不先高雄报道。 今天我在这边鼓起勇气开这个记者会，也是我对于我父亲的一个交代。 想到父亲75岁名旦成为新北市长侯友宜阵营口中的政治操作，郑南榕的女儿郑竹梅一度哽咽，眼眶也浮现泪光。 能不能够请你告诉我，当时候为什么要采取这么强烈的措施？侯友宜市长能够给我这个回答，或者是能够愿意来郑南榕基金会参观，我想他会是对于郑南榕75岁名旦来说是最好的礼物。 白色恐怖解密后，郑竹梅在2020年曾看过郑南榕档案，发现当时有许多方案，侯友宜却选择最激烈的手段对付郑南榕，让他不能理解。加上林佳龙前一天到基金会参观，说当年侯友宜拘捕郑南榕是违反民主人权，但侯办却向林佳龙政治操作，让郑竹梅忍无可忍。 这样的回应才是一个政治的操作，他们所说的建立在家属个人的伤痛之上。 我相信民众自有一定的公平，我尊重所有人的观点，我最重要的，我现在要好好的为人民努力做事。 面对批评，侯友宜一贯基调冷回，但他过去曾说若再来一次还是要这样做，更强调自己是奉命行事，依法行政。 我们按照现有的警察人员的执法司法体系，我相信一个时代一个时代的制度，我们都是依法。 在这里你说所有的事情都是我指挥，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在郑南榕案的时候，你就说哦，没有，我一切是奉命行事，这是有功就 Thank you 第三例。 为什么要5700万？难道别人不能做吗？ 选战最热话题，网络声量解读， 记者伫面测少年族群这段看起来声量部分，陈时中有完是一马当先。 每周唯一女士问 ，Thank you 独家观点， 消遣着台湾的敏感力量，莫怪伊会叫台湾人看不起。 用最台的角度看政治 ，Q 你 ，Q 我 ，Q 他。每周六、周日下午2点到4点，锁定 Thank you 新台湾。 好，我们可以看到呢，黄珊珊现在跟这个蒋万安呢，两个人在抢同一块的选票，但是两个人现在难道已经炒出了弃保的状况了吗？蒋万安的人设又是什么呢？大家画一个问号。好，虽然人设可以变来变去，但是选民有没有感觉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选民街访说对于蒋万安的印象，民众笑说啊，加油啦，毕竟长相帅难得一见。那除了长得帅之外，这个头皮底下有什么东西呢？好，我们要请教一下博文哥，因为最近呢，这个蒋万安从政策啊，包括上专访啊，王世坚就说蒋万安是空的，怎么连一个王伟忠自家人的专访哦都出糗？应该问蒋万安蒋公遗嘱吧，这个会不会活？这个讲的比较好呢？好，包括最近又要打这个国产疫苗了嘛？那陈时中也说前后说法不一，行政历练不够，最近提出了一些政策，是不是让大家觉得蒋万安太年轻了？是不是当立委比当市长还适合？ 我觉得很多人都说蒋万安的人设改变，可是坦白说，我从头到尾实在不知道他到底有什么样的人设。就说蒋万安对一般年轻人来讲，他可能就是一个帅哥，但是就过去政坛的表现，坦白说，以他台北市立委、区域立委这样出身，坦白说他的这个政见应该是让大家觉得很耳目一新，让大家觉得说，哦，你既然当过立委，又有中央的高度，又加上地方的这个资源，应该提出的政见让大家换安心。可是我坦白说，他不是没有提政见，他确实有提政见。除了之前那个什么公车预约之外，被很多网友笑掉大门牙之外，他最近也提出了所谓的这个创新的这个政见。例如说，他说这个年轻人哦，应该要提供他的资金，然后帮他汇聚人才，然后让年轻人提供创业的机会。坦白说，他确实有提出政见，但是他这些话对我来讲实在是空话。王世坚批评他批评的没错，重点是怎么样投资金，怎么样汇人才的具体内容。他有办法说中央跟地方整合出一套系统，然后尤其在首都圈占尽地利之便，怎么样就立刻提供一个平台，提供一个资金的一个方法。这里面坦白讲是非常的空洞。另外这个王世坚说啊，你这个回去背这个，干脆回去背蒋家遗嘱就好了。这一点其实他这个笑的其实有点酸，可是我坦白说实在有道理。我今天如果说我今天要选台北市市长，我对台北市的特色景点美食，我坦白讲就算不熟啦，我也一定都背得如数家珍。可是我觉得很遗憾的是说，当他去接受王伟忠的这个专访，他展现出来的那种感觉让我觉得哇塞，真的是超级八股。因为其实坦白讲，王伟忠是蓝是绿先不讲，王伟忠其实是一个过去很有创意的电视人，他其实跟他对打，他就是希望用很轻松的方式，然后丢一些梗，然后希望你也可以有点像快问快答那个感觉。但是我觉得蒋万安他那个接梗的方式让我觉得好像那不是快问快答，那好像是在写申论题，然后他好像从一个旧时代里面突然出来的一个人，完全跟他的年纪不相仿。所以我认为蒋万安最严重的是他的年纪跟他外界认为他的人设落差很大。我再讲一个部分让我觉得也很离谱。蒋万安他过去长期在卫环委员会，坦白讲就卫环委员会里面担任招委，哇，那个权力是很大，资讯很多。可是你看他最近对于这个陈时中的批评，我不是说陈时中不能批评，陈时中如果真的做得不好可以批评，但是他批评陈时中，他不批评就罢，他每批评大家都说啊，你到底跟我弟弟换你走鬼，你到底跟我这位卫环委员会。例如说他批评说这个图利高端，他说陈时中这个民进党政府图利高端，说这个当时啊给高端一些优厚的奖励金，他完全忘记过去他就在立法院里面，他自己讲哦，说国产疫苗要扶持，我们的奖励金不足。我的天啊，这两天包括网友包括很多的这个网媒媒体把那一段话对照出来，你就可以知道说蒋万安他不但不认真不用功，而且他对过去自己讲的话他完全几乎都忘记了。那如果你连过去担任立委讲的话，而且是这个有公开的这个录音录影你都忘记的，那我怎么能够保证说你现在提的政见能够未来落实呢？所以我觉得蒋万安第一个他人设确实不明显，第二个我现在觉得那个黄珊珊对他的威胁真的非常的大。我先不管说他 面对一个是模糊的蒋万安，陈时中他同样也是一个面貌清晰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三强对决之下，我觉得蒋万安感觉似乎是弱了点。 嗯，好，所以提出政策我觉得方向是好的，但是你要先了解原先政策是什么，你才可以再加上去嘛。包括公车预约，好，可能一被打呢蒋万安就丢等起啊。好，包括这个长照，结果被打了之后又说哎呀我是要突破法规，现在又来一个新创了，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被楚英委员说哎呀真的是打脸，你满嘴空话敷衍市民，你怎么当了立委六年还分不清楚中央跟地方的权责吗？真的搞不清楚吗？若芳， 其实我先讲一下蒋万安的人设，他其实之前就很清楚告诉我们他的人设是什么，就是绣在他的那个旗帜上面旁边设的蒋经国牌嘛，这就是他的很明显的人设嘛，他就是在打复古牌，打以前蒋家的这个牌嘛。但我觉得他真的非常不认真的，就是我那天看到他跟黄伟忠的这个专访的时候，人家问他说当上市长他最想做什么，我觉得人家在问我说你市议员，因为我在之前在路上遇到一些民众，他问我说诶你当上市议员你对于这一区的政见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你要选举的时候一定必定会遇到的课题，你想当市长你要做什么，我那你当市议员你要做什么，他居然认住了。我想说这是你在当市长要选市长的时候就本来就应该要写的 SOP， 我觉得你的幕僚真的不够认真啊，没有叫你把这个 SOP 定好啦，这样然后让他背起来，让他在这个节目上面认了四秒钟。所以我觉得现在我都叫那个蒋万安叫什么那个三想啦，什么叫三想？市政空洞想一下啊，然后遇到两岸题也要想一下，因为不知道要怎么避，要想一下。那撞倒阿婆要想一下要怎么办？所以我现在叫蒋万安，从以前叫蒋干话，现在叫做蒋三想，吼，因为都要想，什么都要想一下。但我觉得一个不认真，你要选市长这么不认真，你对于市政在讲这么不了解。那好，你当过立委，好，那你对立委，你对中央职权跟地方职权，为什么要有地方政府？就是中央是定一个母法，那下面执行是由地方政府，它有一些自治条例。好，那什么？我们当然地方政府是不能越权。那你现在在讲说这个三件嘛，从蒋三想变蒋三件哈，这三件呢，他说人才这个部分呢，他本来是讲说确保，他本来是讲说确保外国人才的流入，因为确保这个词呢，就叫做核定。我要确保这个人能够来，我要核定他能够到台北市来。但核定是谁的权利？这是中央的职责。好，那你说要什么第一张订单？请问一下，你真是超越法律的男人嘞，因为每个地方政府，包括中央单位，都有一个政府采购法，它是要必须要招标，有一定的流程。你要怎么样是促成第一张订单？你难道对我们来讲，我说你是要图利谁吗？我是一个问号。你要图利谁？还是你已经讲好了？还是你 乐透的感觉一样？第一个厂商我就有乐透可以。 但我觉得你真的是不了解市政府吗？你不了解说中央那边，不管是中央或地方，都有政府采购法，它必须要依循，没有所谓的促成啊，因为是大家提单进来，然后我们要去做审核，不管是有利标啦，还是最低标啦，这些等等都要去看条件的。那你现在。你用讲了这三件之后，甚至还讲说政府这个他要做一些平台，但不要忘了2018年经济部就已经颁布了新创产品及服务采购补助作业要点，它是可以把共同的这些产品上架，然后是有一个平台，所以政府在2018年中央政府经济部已经有在做啊，你有在听不？那时候2018年你已经担任那个立委了吧，你是不认真不用功，我真的觉得你是要这样讲。那甚至大家讲说啊，刚刚讲到了这个什么长照补增加500床啊，拜托这位立委，你是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呢，他是有法规，他是有一定的上限呢，你这样子叫做开空头支票，因为如果你没有修改法律，你要怎么样增设这个床位，那你就是让民众觉得说哦，这个政见好像很棒，但不好意思我做不到，因为法规的问题，所以真的不要开这种空头支票。所以现在我们很多年轻朋友啊，在看到蒋万安的时候就说哦，对他好帅，结论是可是他好像没料诶。那我有一个蓝营的比较偏蓝的朋友，他说我可能他这次要投给黄珊珊，我说为什么？他说蒋万安真的很帅，我真的很喜欢啦，可是他真的很空诶，我宁愿选一个台北市长是会做事情的，那他要去选黄珊珊。那我觉得相较比起来，不管是人设大家是什么，我觉得陈时中的人设就是很明确，他的人设就是台北市长候选人，他必须了解各个行业领域族群大家的想法。所以你不管他去打篮球去酒吧，然后或者去青川或者去播报这个气象主播了解防灾，这都是他的人设，因为他就台北市长。 那我觉得黄珊珊跟蒋万安，你们的人设到底是什么？我们想看的人设是真正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我们要的是政见，什么叫做对台北市好的，而不是湖南是主籍，不管是内湖南港啦，还是湖南啦，还是你的是蒋经国牌，我们要看的不是这些。所以请这两位要么认真点，要么真的提出实质的东西，不要再每次再把旧冷那个冷饭热炒，大家已经看腻了。 好，但看腻了还是有哦。最近大家就说了，这个蒋万安呢跟黄珊珊一起来打陈时中这个购买 BNT 的事件，但是呢蒋万安反而落到这个声量是最低的，那是不是国民党这边也开始帮忙紧张了呢？因为我们要请教晃哥哦，今天呢，好，国民党团呢开了一个记者会，指控沈荣津跟薛瑞元党民间买疫苗，要求行政院道歉。哇，这个扯到陈时中之后，连沈荣津跟沈瑞元一起抢进去了。但是重点是，去年不是已经炒过了吗？ 对啊，那很高兴国民党团也在看前进新台湾哈，因为我昨天在节目中我告诉他们，你拿出一样证据来嘛，所以今天记者会标题叫抓到了嘛，抓到就是搞乌龙嘛。其实我觉得这是干脆你就把去年新闻稿复制贴上，然后去年新闻画面拿出来重播就好，也不要浪费大家的时间齁。好，今天算是比较有新意啦，就他把除了扯陈时中之外呢，他把这个薛瑞元现在部长跟这个沈荣津现在副院长都扯进来齁，说他们俩在挡。那他们拿出的证据是什么呢？拿了一份公文，卫福部的公文。可是那个公文呢，从头到尾我仔细把它看完，也看不出来卫福部有在挡工商协进会买疫苗的意思。也难怪薛瑞元齁，可能观众朋友不知道，薛瑞元其实是个学霸，他有医学跟法律双学士，而且他两张执照都有哦，他非常厉害。他说我大学联考国文考得不好，才八九十分而已啦齁。我们那个年代国文满分叫一百分，然后其中有好像是多少，二十分还三十分是算作文分数哦，所以八九十分算很厉害。他说可是我怎么看不懂那个公文，我从头到尾把它看完齁，看不出来有党购买的这个情况。好，这是薛瑞元部分。那沈荣津呢，其实去年的六月份中央社就有一篇报道，当时就有还原沈荣津跟林柏峰他们的对话。其实当时沈荣津是告诉他们说，因为工商协进会提的时间比较慢，然后前面已经有鸿海有慈济了，有台积电他们要买，那你如果比照这个模式的话，我们来看看齁，看看大家就依照这个模式来。 依照这个模式来。 对，然后呢结果他就这样变成叫做党购买疫苗。好，今天罗秉成又出来讲了。罗秉成怎么说呢？他说6月24号，这是去年齁，工商协进会在去年6月24号委托盛虹医疗股份有限公司提出专案进口 BNT 疫苗，只是后来没有拿到这个原厂授权的技术文件。这个很重要，因为行政院早在去年6月16号开的会里面，跨部会会议里面就确定三个原则。第一个，民间要购买我们都欢迎。第一个，一个原则就是要有原厂授权。第二个原则就是你必须要原厂包装。第三个原则是要提供给政府统一调度使用，你不能说我买了我要自己来调度使用，因为后面还有冷链的问题，还有接种的问题。那只要符合这三个原则，台积电、鸿海跟慈济他们都符合这三个原则，所以都买进来了。那可是你工商协进会，你只是嘴巴讲要买250万剂，但是你用嘴巴讲得很大声，然后后面完全没有后续的动作，那你叫政府怎么准你？然后这个时候你说变成政府在挡，我是奉劝国民党的人齁，记忆要好一点，很多去年的事情你们可能忘记，我就帮你提醒一下。刚刚举荐讲了蒋万安去年对国产疫苗态度，我再讲一个，大家记不记得去年高端通过我们卫福部食药署的 EUA 紧急使用授权的时候，国民党是怎么骂高端的？哦，这个没有做三期临床实验，只有做二期，拿人民当白老鼠，把高端骂着一文不值，对，好。现在我们卫福部正好在采购次世代疫苗，明天会有一批莫德纳第一批80万剂会到。这一批次世代疫苗它是双价，它是针对武汉肺炎原始株跟 BA1 的双价。可是美国有 EUA 给 BA5， 现在国民党在骂卫福部说你为什么不买最新的，你知道吗？ BA5 美国给 EUA 只有经过动物实验，所以做4000个以上人体实验，你说把人民当白老鼠，现在你叫卫福部买进只经过动物实验的，连一个人体实验都没做的。国民党你们双标也标得太严重，都一个标到南太平洋，一个标到北极去了。我觉得拜托你们恢复一下记忆好不好？去年讲过的话今年要反悔也不是不可以。先跟大家道个歉啊，对不起，去年我错了。你跟大家道个歉，我们才可以开始讨论嘛。你不要把去年讲的话跟今年的话是180度完全不一样。而且像这种所谓在阻挡疫苗的事情， 其实我是很欢迎国民党继续打啦，因为你继续打下去，很多中间选民真的看了会觉得很烦啦。现在大家在讨论是什么？我们什么时候可以不用戴口罩？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出国去玩？嗯、现在谁在关心有没有疫苗可以打？因为现在疫苗多到根本打不完了啊。 好，所以大家也说呢，国民党现在干嘛呢？是不是太过担心蒋万安的选情，开始在造谣，开始在认知作战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全球美国经济首当其冲，联准会多次升息抗通膨，不顾世界首富马斯克却提出相反意见。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推特警告，联准会大幅升息可能引起通货紧缩，升息虽然有助于对抗通膨，但是下手太重，恐怕让经济陷入衰退。 The prices are trending down in six months from now. Now this could change obviously, but the trend is down, which suggests that We are past peak inflation. 美国八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8.3%， 高于市场预期。尽管外界估计联准会再度升息，马斯克反而建议应该降息一码。和方舟投资的女股神伍德看法如出一辙。 So we think we're going to see some major downside surprises in inflation during the next 3 to 6 months. 伍德表示，许多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点大幅回落，例如木材价格下跌 60%， 铜价和油价滑落 35%， 铁矿也下降 60%， 进一步指出通缩正在酝酿当中。 Restoring price stability will take some time and requires using our tools forcefully to bring demand and supply into better balance. Reducing inflation is likely to require a sustained period of below trend growth. 联准会设定目标要把通膨降回 2%， 但是马斯克和伍德等企业人士都认为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太超过，也再次呼应他们的观点，认为美国陷入经济衰退。三立新闻徐廷伟报道。 回味两年多，专机出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第一站先到哈萨克。但不知道是不是太久没出访，还是太紧张，习近平一个脚步踉跄，差点滑倒，还好赶紧抓扶手，才没出洋相。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呢，这是我首次出访，我就选择了哈萨克斯坦。这彰显中哈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 只不过难得国事访问，习近平却没有优先选择好朋友俄罗斯，就连中国官媒同样明显回避，反而大肆报道中哈的友好情谊，完全把外界最关注的焦点习普会冷落在一旁。 This meeting is happening at a really critical time for Russia because they are facing so many setbacks on the battlefield. So CNN 同样指出，在乌克兰战场失利的普丁急需习近平提供协助，但看起来似乎被习近平已读不回。 Significant harm to China's interests to attach itself to the burning and sinking ship that is Vladimir Putin. China has backed the wrong horse. 由于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有不少是在俄乌战争开始后才得到加强，伦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布朗就指出，中国不信任北约和西方，但不代表他就是俄罗斯最好的伙伴，中国最后还是会奉行利己主义。面对全球强硬制裁，又少了习近平的肯定支持，未来普丁恐怕更没有台阶可下。自新闻黄春怡报道。 台湾时间15号凌晨，美国参院外委会在经过两小时讨论后，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台湾政策法。法案主要推动人共和党籍议员梅南德兹信心喊话： It does not change our policy to Taiwan as it exists today. 好，是担心了蒋万安的选情吗？国民党最近在干嘛呢？是要打救蒋万安呢，还是要来自救呢？我们来看一下哦，冷饭真的是热炒，还炒了好几回哦。包括今天呢，把沈荣津啊、薛瑞元啊、党疫苗都拉下水之外呢，还有这个大家看到也觉得是蛮离谱的爆料哦，说这个媒体人黄阳明啊，爆料说郭台铭为了买 BNT 疫苗，居然被逼着承诺不选总统了。好，这个是上朱学恒的直播，朱学恒还怒轰说，真的是下流到了极点。真的是骂得蛮凶的，但我们要请教慧珍姐，你跑财经那么久，你认识郭董，他 他是有可能被逼着承诺不选总统的人吗？这太夸张了吧！ 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代志哦。只有郭台铭逼别人，什么时候郭台铭会被逼呢？而且我觉得现在让我觉得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你知道我们都是新闻工作者，新闻工作者最重要就是抢独家新闻，写最劲爆的新闻、最新的新闻，就没有想到现在整个一整个礼拜都在讨论去年的事情呢。我有点活到不知道今夕是何夕。给大家看一下，这就是刚晃哥特别提到有关于就是说啊，什么阻挡买疫苗的事情啊，帮大家画一下重点。这是2021年6月26号已经有的传闻哦。然后呢，那时候其实罗秉成这个部分讲的，我们这边就不再赘述哦。这边特别帮他框起来是什么？事实上，整件事情当时就已经有国民党的高层接受媒体采访，他说什么呢？他说事实上国民党也有跟上海复兴哦，然后还有啊，就是跟北京当局呢进行相关的一个沟通啊，然后得到一个 OK 乐观其成啊，所以呢，最后才由工商协进会然后出面啊，说要买250万剂。换句话说，整件事情背后原来不是单纯的工商协进会，而是有可能是国民党的阴影在背，就是在后面推波助澜的情况之下。那现在我们再回到来讲一件事情，你就算说是林柏峰好了，大家帮大家温故知新一下，林柏峰是谁？林柏峰就是在今年三月的时候，当台湾停电六小时的时候，就不是经济不行啊，被得了，想谁要下台啊，讲得很严重，整个台湾快垮了。在今年8月15号，中国他们宣布四川这边整个停电六天，至少六天，到最后到十几天的情况之下，林柏峰当下说啊，这个六天总会过去的，好，然后呢，就是说啊，这个东西呢，其实的冲击不那么大。台湾六小时口令公告被得啊，中国停电六天，你就说上述大人啊，一起共停，一定会过去的。 立场是比较不露一点的啦。 所以呢，就我们就讲白了，也是我媒体圈的大咖，谁呢？谢金河社长就说有一些工商大佬永远是严以待台湾啊，宽以待中国啊，所以两相比较之下，他在这个时间点讲250万剂，在全台湾最需要疫苗的时候，然后呢，你也不管冷链的问题，你也不管是不是原厂的问题，你什么都不管，然后你说我要买，我要买，我要买，人家叫你按着规矩来，结果你就说人家挡你，那到底是你的嘴巴讲的话，是你自己想要讲的话，还是后面有人叫你讲，是蓝的叫你讲，还是红的叫你讲，只是借由你工商团体这个名义说出来呢？事实上，这些都是过去式，我其实也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讨论，但是我会觉得不可思议，有些人好像没有办法忘怀，没办法忘怀什么？没有办法忘怀去年台湾最辛苦的时候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硬要把当时所造的谣，现在再拿来温故知新啊，都不知道他的用意到底何在。你看。一模一样哦，2021年7月21号网路传郭台铭放弃参选2024签切结束来换取买疫苗哦，结果当时自由时报就已经去回应这件事，老虎军团团长假消息，这个团长还不是别人，是谁？是真心营的堂哥曾慧腾说，很认可哦，这个团就是意思就是说他觉得绝对不会有这种事情，然后台湾真的不要有这些挑起仇恨的不实消息， 现在又来一次， 而且你不觉得很好笑吗？谁比较知道郭董的心理？困一边啊，哎，狼啦，你其他人一直你跟困边啊吗？莫名其妙哎，所以人家郭太太曾馨怡的堂哥都已经说没有这件事了。2021年7月21号就告诉你没有这件事了。那为什么现在又有其他的人莫名跳出来？而且就是到底是要博取个人的版面，还是要博取帮国民党这个时候的他的选情来加温呢？那再来就是说呢，其实这些出现这些梗图啊、留言啊，怎么逼他签的这些事情呢？事实上，他们都已经再一次强调，假消息、梗图都是不应该哦，也没有这件事。所以我会觉得哦，现在为什么整个新闻圈会开始再把去年的假新闻再拿来，然后上媒体的头版，然后上媒体的版面，然后不断的去讲这些事？只有一个目的，仇恨值，他们要去勾起不管是台北市民或是台湾绝大多数的选民对于疫情期间一些种种情况的一些不满情绪，他们想要挑起这个仇恨值，藉由挑起仇恨值的方式来攻击，不管是陈时中选情，或是这一次执政党的九合一选举。可是我真的要奉劝，就是想要打这样子的负面选战的政党 大家要知道，其实我们不断的在往前走，台北市民也希望往前走。应该最重要的是要规划出或者是勾勒出一个光明的未来，而是不是因为你个人的目的或者你政党的目的，把大家困在去年的这个时间点，好好认真去思考，你要给台北市民什么样的未来才是正道。 好，但现在有谷歌啊，难道是当人民是傻的吗？所以蓝营打算要一路造谣到选举完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货车不遵守号志，遭到警方拦查，吃下一张红单，肇事开罚，驾驶事后却得意泼网宣传，警方开单刻意放水。江姓男子把红单传到社群平台，说原本要被开超载一张40000，跟远景求情，说从乡下来赚钱，罚单马上变900，还称赞警察佛心，遭到网友踏罚，得了便宜还卖乖，想知道哪位警察有同理心又渎职。眼看舆论发酵，当事人出面道歉，没遵守号志，但确实没超载，只是想夸事法博眼球， 就很老屁孩的感觉， 吊旗没开到伊。是心欢喜啊，是安怎？真的是不应该这样啊！ 对啊， 对啊，人家警察这么辛苦。 高雄冈山这处多项路口是不少货车必经之路，更是警方加强取缔路段。警方澄清，本来就没超载，哪来放水？要以公然侮辱、诬告、函送地检署侦办。 本分局啊，同仁依据违规的事实，严正执法啊，并无违误啊。该民众啊，到分局之后啊，表示非常的懊悔了哈，因为一时的好奇。好玩哈，也留下后悔的眼泪了。 驾驶得知事情严重后，脸书道歉灭火，一时好玩po网炫耀，警察放水假讯息，假装省下31000，却因此吃上刑责。三立新闻黄大卫、吴慧珊高雄报道。刷一下借阅条码就能借还书，但看看手机 App 显示，一点马上跳出9月9号21时起停止服务。 改版后又不太行，我刚才请那个就是管员帮我弄成网页版的，目前他说 iOS 正在改版，所以目前还不太能用，这样 用到一半闪退就不好用啊。 台北市立图书馆用了将近15年的 App， 近期改版暂停服务 ，App 无预警通知又没写清楚重新上线时间，让议员痛批这是低级错误。 柯文哲市长最引以自豪的是台北市是智慧城市，发现原来台北通也跟着台北市立图书馆的 App 一样烂，所以说。台北市真的是智慧 的城市吗？ 实际打开北市图书 App， 在 iOS 系统点下馆藏查询 ，App 直接闪退，再点看看其他选项。最新消息，分馆资讯新书报报里头竟然是空白一片，但另一个 Android 系统14号已经通过审核，改版成功，重新上架。 App 在送审的过程当中，因为审核过程资料有一些错误，所以造成没有办法如期在9月12号正式的上架。那目前 Android版我们在昨天14号的晚上已经正式上架了，好，然后 iOS 版因为目前苹果公司还在审核当中，那如果审核顺利的话，预计明天是可以上架。 北市教育局回应，其实8月3号有事先在本馆网站公告，13号系统已经恢复效能，但系统运作较缓慢，14号已经修复完成，但还是有问题存在，也难怪被议员调侃柯文哲主打的智慧首都出包了。三立新闻黄新成、罗佩瑜台北采访报道。每间寝室搭配一个鞋柜，里面是整套的木质桌椅，还有上下铺床组。嘉义大学民雄校区宿舍最近在网络上被票选为全台最烂的大学宿舍第一名，有网友说很像这部电影的场景。 是他不在就好了， 学姐。 电影《返校》里原木材质桌椅、昏暗的走廊场景，让嘉义大学学生直呼和学校的宿舍真的很像。 是有点旧，但是没有像就是网络上说那么差。真的，但是真的是有点旧，没错， 很像三四十年前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感觉上也是会啦，可是就是一样都是在铺个床垫，就是睡起来也没差。 学生反映宿舍年久失修，不止墙壁潮湿，家具、抽屉、木片翘起脱落，还可以看。 好，国民党现在打选战呢，居然是用回忆往事的部分来打负面选战。我们就来看一下，现在民进党的副秘书长林鹤鸣就说，国民党选战呢，现在回忆负面疫情哦，民众会有公平的。好，当然除了负面选情之外呢，还有造谣，这一切都是认知作战吗？ 我们要请教郑浩，这难道国民党打选战是一度要造谣到选举完吗？ 我觉得去检验过去这是完全没有问题，选举版就检验过去的过程，可是你检验过去的前提是你要维持一个正确的资讯，我觉得这比较大、比较大的大前提嘛。第一件事情讲这个郭台铭签这个不选2024年同意书，这是荒唐到了极点。我跟你讲，真的是荒唐到极点。是郭台铭三岁还总统府三岁？总统府怎么可能跟郭台铭讲说，郭总，不然这个同意书你签 来签了， 我才让你选。那郭台铭还说，好，那不然我签一下。第二，拜托，如果这签出来的话，郭台铭现在拿出来，他就当总统了，你知道吗？就光这件事留在郭台铭身边。都能代表国民的民进党在挡疫苗，对不对？怎么可能民进党会傻到叫郭台铭去签这个东西？这是最基本最基本的政治判断。那我完全尊重有一些媒体人哦，想要去蹭流量哦，都可是蹭流量，你要秉持最最最基本的，这个就是政治判断。尤其是哦，你还跑政治圈跑那么久，这一件事。第二件事，真实状况是什么？真实状况当然，那时候郭台铭6月1号递件的时候，他觉得有被卡，他主观意识上觉得有被卡，所以他6月18号写了一个郭八点嘛，说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要干嘛。第八点特别说，这次采购疫苗的事情，我没有任何政治跟商业企图。这件事情跟总统府压着他去签一个同意书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是他主观意识上希望降低在购买疫苗上两边的误会或是杂音，然后去讲这件事情。可是这件事情明明白白写在他脸书上，6月18号脸书现在都还有。就既然你可以公开说是总统府压着郭台铭去签一个东西，我觉得很荒唐啦。而且坦白讲，商人毁约是刚刚好的事情，天天毁约的事情嘛，对不对？政治人物在神明面前发誓也不见得算啦，所以我觉得这很幼稚，很幼稚。所以这是一个。那第二个更扯，我先跳出来看。第二个，我们最近谈的一个谣言，什么蔡英文跟赖清德在总统府内打架，这超扯，怎么可能打女人的？赖副总统打女人，打蔡英文，然后呢，旁边随扈都死人，是不是都不会管他？更厉害的事情是，竟然讨论哦，竟然发酵喽，而且总统府还要逼着总统府去写回应稿，这什么破事？一个总统府，你也想象吗？美国白宫发一个声明稿说拜登没有打贺锦丽，有可能吗？这什么破事？好，那你们觉得说，你知道不要再讲这些搞笑事情，我要讲这后面有脉络。我现在发现，不管是蓝营或是老共一些认知作战，他们有新的路数。什么叫新的路数？就是说你讲一些似是而非的谣言，可能比较容易被拆穿。我干脆直接讲一些假到底的，夸张到底的。第一件事情，看热闹的吃瓜群众就会讨论啊。 对， 我不见得对于政治有这么理解，对不对？我不见得不知道赖清德不会打蔡英文，我看了就哇很震惊。第二件事情，一些网络媒体会博取点阅率，反正有人传，我引用我就下标。第三件事情，因为传了很多，逼着当事人要正经的回应。你一正经回应，这件事就上升到高度了嘛，便是白宫发文，拜登没打贺锦丽嘛。总统府发文，赖清德没打蔡英文嘛？这东西我发现是新的套路，新的套路就变成是新的认知战作战。那更荒唐的事情是，我们这些人脑袋清楚的，还要花五分钟出来这么优质的节目解释这件事情是假的，那不是很荒唐吗？我这五分钟去路口发面子不香吗？我发10个人、20个人不香吗？浪费大家的时间，这就是现在认知作战嘛。那更有趣的事情是，国民党会跟牌。国民党你为什么要跟牌？原因很简单嘛，因为我现在打的选战我不打正面，我也不想要讲政策，我也不需要塑造我的人设，我打摧毁战，我去摧毁对方的人设就好。可是在摧毁战的过程中，我要回到一个最本质的哦，你如果跟了一个连3岁小孩都不相信的谣言的话，那岂不是证明你的智商是2岁半？因为3岁都不相信。第二件事情，你是不是更证明国民党你没有提出正确解决市政或国政的能力？ 没错， 很有趣哦。我小时候在国民党，国民党的老长辈都抱怨我们，民进党很会打选战，我们国民党只会治国，我们不太会打口水战。就是那时候小时候都抱怨哦。结果现在嘞，你因为这个寒流的影响，然后开始发现说骗人唬烂不用付成本的时候，就开始这样。所以我要讲了，对我而言， 这些东西当然可以像刚刚一开始我开场很荒谬的把它讲完，可我本质上认为这是浪费社会资源的事情，我就不用再讨论了。 好，所以就像郑浩讲的，真的是浪费社会媒体的资源哦。你要打负面选战其实是下下策，那你就干脆投降输一半好啦。但是国民党这个用意是什么呢？你就会发现呢，他是对选情有所疑虑，特别是针对蒋万安这边。好，我们要请教若芳哦，因为呢但国民党这边还是很信心满满啦，他们说蒋万安阵营自评呢选情是领先的，但是拉不开差距。他们说两大原因，好，他们说为什么会有原因呢？他们说啊，这个蒋万安呢实际上呢是很难跟第二名领先扩大到 10%， 有两大原因。第一个呢在于是蒋万安的阵营呢缺乏资源，这个是国民党的说法，身为国民党怎么会缺乏资源呢？第二个呢就是蒋万安的个性问题哦，蒋万安不愿意开口来争取资源，真的有这样的情况吗？ 我觉得齁，就是讲说蒋万安没有资源，就很像说连胜文他也说他没有资源意思一样，大家就想说你真的没资源吗？怎么可能，国民党怎么可能没资源，党产这么多，虽然被党产会扣掉了一些，可是他还是有啊，他藏了很多啊。对，那蒋万安我觉得他的问题其实是原本他如果不要扶上市长的这个候选的这个台面上的时候做个立委，大家可能还不会这么关注他，只要关注他说他只要去打打篮球啦，然后去扫扫街啦，那就在立委上面，然后可能卫王委员会坐在那个主席台上面，大家觉得说哦这个好像还不错，形象也还。 奇怪哦，这国民党对于蒋万安呢，这个选情还是蛮乐观的哦。说他只是因为资源不够跟个性问题，只要守住四成的防线，选情依旧看好，真的守得住吗？ 其实应该说，刚刚我们讲到他自己人设的问题，再加上说真的有这么的乐观吗？我觉得，国民党是不是忽略了说台北市民其实选民结构一直在改变？你所谓的蓝绿的板块，它也许真的都有基本盘，大概都是35%，差不多都是平手的。但是呢，后面中间取决的其实是年轻人、中间选民跟一些知识青年，这些人他们看的是什么？他们看的不是负面选战呢？那当然，刚刚郑浩有讲到说，现在的中国可能有一些认知作战啊，就让你打负面选战，然后包含国民党也参进去，打到最后人家会什么？会觉得说好烦哦，政治都一样啊，好厌恶，我不想看了，那是不是不投票？那这是对台北市的发展是有效的吗？可是我觉得反观现在的台北市民，而且尤其是年轻选民，大家其实网络上还是会有人去讨论说提出的政见是什么，即便你是很夸张，比如说像公车预约会被大家笑，但是至少你有提出。然后或者是陈时中有很多不管都更啦，或者是未来的防灾计划啊，或者是年长者的长照服务，他其实是一项一项的推出来。其实年轻人在网络上都有在讨论这个所有的政见，然后会去看这个人的内容是什么。所以不要忽略掉说啊，我只要守住四成这块，你的四成这里面可能还会有黄珊珊去瓜分你的1%、2%、3%、4%甚至5%的这个几率。所以国民党真的是第一个，我不觉得他没资源，而且资源只是没有拿出来。我觉得不拿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蒋万安在选情不好，我为什么要把钱花在压在一个会选不赢的身上，卖冷会紧压啦。可能国民党请他跟朱立伦挨一下齁。那第二个，蒋万安是一个没有料的人，其实从开始选到现在，我们是真的临场反应很差，然后危机处理很差，面对两岸议题，面对市政问题，通通都很差。所以大家不知道说我为什么要选你。哦，那我觉得他可能连下一届的立委，大家都还要对他有思考，说，那你当立委前后自己常常打嘴巴哈。那我觉得在后面第三个点就是，年轻选民真的是在看市政，那也许有深蓝的，有深绿的，大家有各自的板块，但是黄珊珊也在抢深蓝的。好，那你们现在就是讲说，那我们的政见是什么？三个候选人现在摊开来，大家看的是政见嘛？但你没有政见，然后又想要把人设从佛系学那个选法变成一个现在说，我要骂你呀、什么的。但我觉得这真的能够拉近年轻选票吗？我觉得这是错误的，不可能的。那虽然你年轻，但是你也因为年轻，大家会对你说啊，你有没有年轻创新的一些内容？但殊不知这几个月下来完全没有，是零，甚至是空洞，甚至是讲一些天方夜谭，甚至是跟地方跟中央的权责，你完全搞不清楚现在的状况。所以我觉得你真的要守住四成吗？我觉得他可能连三成都守不住。他应该要小心的是，一直在操作弃保效应的黄珊珊，那你的选票是不是年轻人被拉走了？浅蓝的是不是被拉走了？知识蓝是不是被拉走了？我觉得这还是国民党要危机的地方。 好，所以请教静平哥，四成真的守得住吗？这个会不会太乐观了一点？ 蒋万安如果说四成是在这个他上面，是根据我看是2014年的这个连胜文的选战，然后到了2018年跟这个丁守中的选战之后会有一些略有出入、嗯、但基本上在讲说蓝营在台北市的四成，我觉得经过这八年恐怕氛围会有一些差异啦，不能太乐观。 而且沙卡都诶、欸、这一次选情是很激烈的哦。 沙卡都，但是蓝营毕竟有它的基本，但是不会演的在黄珊珊那方面是吸引到这个蓝营本身，如果说不是不管是蒋万安或者是谁出来的话、嗯、都会吸引到一些蓝营的这个基本盘。那这个部分，所以也就是说刚刚为什么节目中我说要不是弃黄保蒋就是弃蒋保黄，因为这两边的确形成一个主要的，我认为是形成一种焦灼的拉锯。所以你看这个黄珊珊跟蒋万安各有议题在互相的交锋。嗯。陈时中当然在旁边会看得好像卡关山跨背修台齁、哦、那种感觉啦。但是这一不小心你拉上了这个黄的气势，你蒋万安就掉下来了。嗯。你一不小心那个没有把这个黄的气势压下去，那蒋就是岌岌可危。所以你刚问我说可不可以保住蒋万安的四成，当然是这是选举的最大目标。嗯。他如果在蓝营在台北市如果他的四成都保不住的话，那恐怕就是无力回天了。 有些人高的杂草丛堆仔细搜索，生怕漏掉任何一个地方，就在草丛深处发现。 10月份通常九月是一个准备九月结束，有没有九月过了一半，嗯。九月结束之后到十月要进入盘整的阶段了。盘整到11月我跟你讲就大势已去了。你没有在十月以前，齁，十月中以前，我说他只有一个月时间，没有在十月中以前，你把对手不管是陈时中或是黄珊珊，你在议题战也好，因为看得出来黄珊珊的确不断的在打议题，那陈时中的这个选战的主轴步骤是蛮稳的，他的团队操盘或怎么样，那黄珊珊这个部分他不断的打议题的话，那蒋万安你的议题就不能被稀释掉，嗯，那如果说在议题过分被黄珊珊稀释或是拿下主导权。哪怕是黄珊珊他喊出了一些东西，刚博文有提到什么声量是正或是负啊，你不要小看民众党跟柯P那边的一些这个他的在旁边敲擂鼓的第四组候选人的那种声量、嗯嗯、那很容易就会把这个蒋万安喊出来的东西让大家想不起来。所以蒋万安的这个状况就是在于危机也在于说你不能让这个另外一个对手黄珊珊把这个声势炒到你没有办法拉下他，然后甚至升那个民调的这个状况，或是你不因为各阵营一定会做滚动式民调每天了解自己的状况在哪里，你不能让黄珊珊的状况让你没有办法去这个压住他，甚至被他越来越拉开差距的时候，那谁会想到说把这个第三名还保起来，把第二名拉下来？我说就一些中间游移选民，因为大家都想要支持可能会当选的人。那蓝营的话，有可能就在这个状况没有办法去保住他四成，所以再怎么样，很多人信心满满说：“哎呀，四成这个蓝营的基本盘一定要保住啊，稳住啊！”就大家就像大家说：“哎呀，绿营的这个3成5到4成也是一样，都没问题。”或怎么样，都不要过分的这个乐观。尤其是从2014年，我特别强调到现在2022年，经过了8年了，柯P已经把整个台北市的这个状况和政党版图的这种结构重组了，那这8年内影响很多，那所以我觉得说这是蒋万安他步步为营的危机。如果你还是着眼于说蓝营基本盘在台北市有四成的话，恐怕他是抱着2000年跟2004，应该说2004年跟2000年，甚至再往前推1996年那时候的这个选举，不要把台北市这个天龙国的这个选区看得那么单纯。 好，但是呢，台北市长的选战哦，现在不是说两个打一个，而是一个要打两个哦。那另外两个呢，还要来互相竞争，这个就加拼了。国民党要来自救，为什么呢？你的定义、你的策略到底是什么呢？一个对于台湾非常重要的法案——台湾政策法，在台湾时间15号凌晨过关了，而且是以17票对5票压倒性的过关。台湾政策法改变的是什么呢？美国对台包括外交、经济、军事上的援助，我们先带你快来看。 台湾时间15号凌晨，美国参院外委会在经过2小时讨论后，以17票赞成、5票反对通过台湾政策法。法案主要推动人共和党籍议员梅南德兹信心喊话 ：Does not change our policy to Taiwan as it exists today, but it gives greater clarity about our willingness to help Taiwan, including in helping it in the international space. 参院外委会以压倒性同意通过台湾政策法为标题，表示经过审议仅象征性微调法案。 例如驻美代表处证明案改为建议性质，设立美台军事危机热线顺利通过，除了赋予台湾非北约盟友地位外，原先4年45亿美元军事援助经费也增加到5年65亿，并将对台发动重大网络攻击列为对中制裁条件之一。 We'll give them capabilities to deal with the kinds of threats that they continue to face, certainly from the PRC. So we've been adamant about being committed to Taiwan self-defense, and moving that forward. And we look forward to working with Congress on this proposed legislation as it. 虽然美国两党仍有5名议员反对，不过白宫乐见后续法案推动，交付给参众两院审理通过后，最终再经由总统签署生效。如果一切顺利，台湾政策法将成为1979年台湾关系法后美国对台政策最全面同时也是最大的调整。台湾总统府也发出声明，将持续关注后续发展，并与美国国会与行政部门维持妥善沟通。美台关系急剧升温，看在中国眼里很不是滋味。 九二共识之所以重要，在于它明确了两岸关系的根本性质，即大陆和台湾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关系不是国与国的关系，也不是一中一台。 除了老调重弹，更针对台湾艺人吃海鲜争议言论借机发起统战。 民进党当局一些政客一哄而上的借题发挥，冷嘲热讽，大做文章，但是却对台湾民众所关心的民生的问题反而呢是三缄其口，说明呢他们也只是会靠耍嘴皮子来转移焦点。 只是北京当局祭出战狼文攻武吓，却似乎造成反效果，让美台距离越靠越近。三立新闻现场报道。 好，其实呢这个法案审议之前呢，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呢就很生气，说万一法案一过的话，一定会让美国中国关系呢土崩瓦解。结果我们来看，诶，真的就快要过了哦。好，我们要请教黄哥，现在美国参院呢通过了台湾政策法，这个内容非常重要，美国对台关系也全面重塑对台湾的关系，这个内容有什么？因为包括军事经济非常多的项目。 对，这个法案其实后面还有大概两关要过，一个就是参院的全院的联席会，然后因为众院也有提，所以参众两院版本要协调，然后经过总统签署。那他另外要跟时间赛跑，就是因为美国今年其中选举11月要改选1/3的参议员，那他们的任期是到明年1月，所以你必须在明年1月前让他过关。那根据以前美国国会的表决的经验，是你通常委员会过了大概在院会大概都会过。好，这个法案我先讲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说，台湾要到理智，中国要到面子，美国达到在战略上重视对手，但是战术上藐视对手的目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案其实大家最关切政治议题政治含义最重的两件事情，一个是我们现在的所谓的 TAKO 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要改名为台湾代表处，第二个就是美国 AIT 的派在台湾的官员呢要经过国会的听证同意，那就等同美国正式邦交外交官。这两件事情其实是中国最在意的，因为这两件事情通过的话，让中国面子上会非常挂不住。所以之前白宫在跟参院外委会在沟通的时候，其实主要的谈的是集中在这一块。那其实我们的外交单位也很努力的希望能够 push 到让至少让代表处可以改名这件事情，因为他的 AIT 官员要不要经过国会听证，因为那个是美国的内政，我们无法干涉。但是台湾代表处能不能证明为台湾代表，其实我们也很努力，但是很可惜后来功败垂成，那当然这是遗憾。可是呢除了这个以外，其他的部分几乎都被通过，而且甚至有些加码，比如说对台湾的军事援助的部分，原本是4年45亿，今天通过这个初审的版本是第五年加码20亿美金，而且是不用还哦。等于是美国送给台湾20亿美金，这个是这部分是不用还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原本这个草案里面是说把台湾视为这个所谓的 MNNA， 就是叫非北约的主要盟国。但是这一次呢，他说就等同非北约主要盟国，前面加了两个字。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我不会很天真的讲说没有差别，他的确有点差别。好，美国北约大家都知道。 对。 什么叫做非北约的主要盟国？比如说我举几个国家，大家就很清楚：日本、韩国、澳洲、纽西兰。这叫非北约主要盟国。非北约主要盟国的好处在哪里？好处在于说，美国对这些盟国，它有战，虽然即使没有签共同防御条约，但是它有战略同盟的关系，而且给予金融上的协助。这个金融上的协助不是说我没事借你钱，而是说当你这个国家因为战争需要武器的时候，我可以给予用，比如说像这次对乌克兰那种租借法案这样子哈。那台湾是等同非北约主要盟国，虽然位阶上比日本跟韩国跟澳洲稍微低了一点点， 但是对台湾的好处是什么？我们知道美国在出售武器的时候，有些武器它是不卖给所谓的非北约主要盟国，比如说 F-35， 比如说战斧巡弋飞弹，台湾以前想买根本买不到，有钱你也买不到。但是当我们被列入这个之后，我们以后是有机会买到的。我们是有机会买到美国最先进的武器，因为这些武器过去它只卖给北约国家或者是所谓的非北约主要盟国。那现在台湾的位阶等同这一块，其实是有机会买到的。再来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说在这一次整个通过的法案里面，你看参议这个外交委员会的表决票数，它是17-5。这17里面有共和党有民主党。 跨党派的。 对，也就是代表说在目前在挺台湾这个战略上挺台湾这件事情上面，在美国它是一个，至少在国会它是一个跨党派的共识。那这个对台湾来讲以后发展对美国关系会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这个法案，台湾政策法案，它是继1979年台湾关系法之后最重要的一个台美之间强化关系的法案。你要称它为台湾关系法 2.0 版，我觉得也 OK。它整体把台湾跟美国的关系它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就等于是已经快接近准邦交国的待遇，只是说差别在于政治上的承认跟签署所谓的防御条约而已。它的最主要差别其实就在这里而已。 好，所以包括呢，中国现在也气得跳脚，就说啊，这个就是台独法案啊。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呢，真的美国对台湾正是全面性幅度最大的调整。刚刚说到了非北约盟友的待遇，什么意思呢？匡哥有说 F35 很多重要的武器我们现在可能可以买得到了，无偿提供未来5年65亿美元的军援，这也是军援加码哦。还有呢，加快对台湾的军售，美台建立全面性的训练计划，以前呢可能就有计划了台面下，现在等于搬到了台面上。但我们要请教智胜哥哦，里面呢法案也是有点修正，他们说修正版少了制裁习近平，但是呢经济制裁这部分是没有少的哦。 是没有错，就如同刚刚匡哥讲的，我觉得匡哥讲的点一个重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一次的这个台湾政策法通过哦，台湾中国得到了面子，台湾拿到了里子，美国获得战略跟战术上的一个平衡，这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个概念哦。中国他要面子是什么？他要最大面子是习近平，也是好狼塞宾嘛，所以他不能被人家笑是这个维尼熊嘛，对不对？然后他不能被批评他是一个这个等等之类的问题，所以。其实这一次在台湾政策法里面，你把习近平的这个制裁这个拿掉，其实对中国来讲，他会觉得说，那至少你给我们习大大一点点面子，特别是他在二十大要登基连任前夕，你再拿掉，当然对他来讲，他松了一口气，这些外交的官员也才能够对习大大交代。那松了一口气，相对而言，秦刚跳脚成那个样子，外交部跳脚成这样子，国台办气不服成这个样子，这个东西他回去说，好了，好像有点收获，也回去也可以交代。可是事实上，这个部分其实还包括，可是市长，你如果说讲理智的部分，台湾基本上我的看法，那个中国所强调的一中原则齁，真的就剩下那一层皮了。怎么说，包括了刚刚提到的，就是虽然是用建议的方式弹性，但是建议可不可以推动？ 可以。 建议当然还是可以推动啊，齁，只是给你一个台阶下说啊，我现在不是强制性的，我是建议性的推动。那以现在美国整个国内氛围抗中挺台的这样子氛围，你说推不推动？照样还是会推动的嘛，我只是名词改一下的情况。那如果台湾的这个代表处的证明，再加上这个AIT 的这个层级提升到大使级的过程，还有里面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他竟然把联合国2758号决议文告诉你说，那个世界上一个中国代表中华人民国，但是没有讲到台湾哦，台湾不算2758号决议文，把这样子的东西都给你放到法案去，这是彻底打脸中国一直在讲说，依据2758号，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所以你会看到说，这些东西再再都显示了。那个一中原则只剩那一层皮没有掀破，但是台湾跟美国之间已经获得了准国与国之间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就差最后一里路的邦交国哦，所以台湾的里子是完全完完全全的这个获得。那对中国来讲，他只要有台阶下，那这种气不服的心情自然而然的相对而言消解。可是我很好奇，是真的有些人哦，特别就是国内还是有人就是要讲什么，讲说你这个根本就是一个战争邀请书，你这根本就是你这样，你支持这个法案通过，最后就是让北京不高兴，让北京生气，然后他可能就会再进一步的这种对台湾做的军事演习或更多的武力的恫吓。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1979年到现在为止，说三包一把的架构到现在为止，为什么美国这是这么积极的推动，而且刚才讲那么大比例悬殊的通过的这个法案呢？问题在哪里？ 问题不在于中国，你这几年的穷兵黩武、文攻武吓，然后这种霸凌台湾的嘴脸，让美国看不下去，让全世界看不下去，所以人家才有这样法案的通过来支持你台，来支持台湾吗？那所以这个取决于你北京的态度，才导致于后面这些国家的反应，而不是说像那些讲的说哦，通过这个法案之后，北京就要生气了，北京已经生气很久了。我们是因为北京的生气，我们受不了了这样的霸凌，美国也受不了了他这样欺负台湾，所以才有这些法案来支持台湾，来协助台湾。而且那个本末倒置的这些人哦，其实才是最可恶的一群人。 好，而且本末倒置的这些人呢，之前才被打脸啊，没有想到真的只是以为他只是抚摸你吗？当然不是啦。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这个政策法可以让中国跳脚呢？我们要请教国成老师哦。不止这个政策法之外呢，多国议员现在签署公报说中共无权智慧各国跟台湾的关系哦，这个对中国来讲严重啊、哦、所以很多的这个蓝营立委就说些什么呢？哎呀，开始唱衰啦，就说哎呀，这个台湾政策法呢象征意义大于实质意义啦，一中政策没有改变。那么立委吴思怀说什么呢？台湾不要未蒙其利先受其害，怎么了呢？就有民进党的立委痛批说，奇怪耶，美国立法要帮忙台湾，到底关中国什么事情？国台办你现在是头壳派去了吗？骂什么骂呢？ 我觉得这个中国跳脚这很正常啊，因为他越跳脚其实我们应该越高兴才对，代表什么真的有用、哦、有影响啊。如果说诶他装作没看到，那可能说不定呢，那真的就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东西、嗯、但目前看来中国、哦、反应啊、的确是啊、相当激烈，这代表什么？这对于将来中国要拿下台湾、哦、可以说难度再度提高、哦、这点是这个法、哦、最重要的一个、啊、条件。因为啊，美国看到今年、哦、二月爆发乌俄战争，那美国国内现在就在检讨啦，为什么俄罗斯敢动乌克兰、哦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过去几年美国对乌克兰的支持、哦恐怕还不够强大到让俄罗斯觉得不能轻举妄动、嗯、所以呢美国现在超前部署啊，先用法的方式、哦、增加他对台湾的安全承诺跟具体的支持啊，这一点来讲在台湾呢应该是每个人都要觉得高兴才对啊、嗯、哦，这个居然很多人说什么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难道没有这个法台湾会有什么更好的地方吗？没有这个法中国就会对台湾更好吗？不会嘛，你没有这个法你看飞弹就飞过你头上了，更多人来保护你，更多人来支援你，这怎么会不好呢？第一点。第二、哦、美国啊，因为他现在、哦、这个要十一月呢据说、哦、会有这个拜登跟习近平会再有会谈好、哦、所以就跟刚刚志正讲的一样齁、哦、他在这个地方齁、哦、有一点给中国面子、嗯、也就是说呢他没有特别要反中齁、哦、所以以前讲说哦制裁习近平，有些国会议员是齁、哦、相当这个挺台的齁、哦、就说习近平等相关家属齁、哦、都要纳入制裁的范围，这当然不会实际影响到习近平啦，习近平齁、哦、不会去美国啦，但是重点是这个对习近平面子很难看，所以呢这个现在给他抽掉了，所以呢表示说我们要反中，可是呢、嗯、我可以挺台。嗯、啊、现在最大的影响齁、啊、就是45亿美元齁、啊、对台湾的军援。然后呢甚至还加码说到第五年齁、啊、增加到20亿美元。这个对台湾来讲齁、啊、很多人说啊买美国的武器是凯子啦齁、啊、美国拿台湾当棋子齁、啊、就是齁、啊、要台湾买这些武器齁、啊、然后齁、啊、到时候要割中国的韭菜。现在是美国要送钱来给你诶、欸。嗯哦，这个要支援台湾的在国防上的需求啊、哦，而且呢是65亿美元。当然，这最后的金额执行的细目啊、哦，这个还可以讨论。但是至少就可以看到哈、哦，美国意识到现在中国对台湾的威胁很大，而且呢，这就是什么？以前的美元呐、啊嗯，老一辈的观众朋友就听过嘛，以前都是靠美元嘛，不只是军援，还有金援。现在我们经济 OK 了，所以呢，军援又回来了。这个军援哈、哦。就台湾的历史来讲，就是对中国打台湾最有效的吓阻。好、哦，以前在外岛当兵的时候，所有的炮，不管是大的炮还是这个小的炮、迫击炮、好、哦、无作力炮，所有的弹药上面印的都是英文字，都是美国以前运来的。好、哦，这种具体的防卫哈、哦，其实要非常重要。那至于说哈、哦，有一些地方哈、哦，大家也不要太紧张。譬如说，好、哦、这个代表处改名这件事情改为建议，为什么？因为啊，我们的代表处。啊，设在美国啊，本来呢只能叫做北美事务协调会华府办事处，嗯，啊，这个完全连台湾两个字也没有。 对， 后来呢，为什么现在改成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哈， 啊，是1996年中共飞弹演习，啊，跟今天一样。结果1997年克林顿总统，啊，就不爽，所以呢改了，提升待遇，变成台北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所以中共每次只要一演习，啊，最后一定自食恶果，现在完全重演几十年前，啊，这次一军演他又改。但是，啊，这个要改这个东西，啊，尤其是美国在台协会，这是定在美这个台湾关系法里面。台湾关系法把美国在台协会这个名称，哦，固定下来。所以呢，如果你要改那个，哦，必须要修台湾关系法。那现在美国呢六项保证其实就是不随便轻易动到台湾关系法。所以呢不是说这个地方美国有什么让步，而是呢原先有台湾关系法，现在有台湾政策法，就像一根筷一双筷子需要两根一样，相辅相成。那最重要的地方，哦，其实美国，哦，也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我们要注意到，就是什么呢？它军援台湾，好，提升对台湾的这种待遇，可以说呢他该做的他能做的他已经在努力了。现在接下来就是看你台湾内部的这些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表态了。如果说呢人家美国都愿意来帮你，都愿意来协助你，结果你台湾内部的失败主义投降主义反而在那边一大堆很奇怪的牢骚，一些很奇怪的话，甚至还有所批判，那老实讲到时候美国也没办法了。哦，他这要帮你，结果你手放在口袋里面，不接受他的帮忙，那有什么用？所以真正现在来讲，哦，球已经回到台湾这边了。台湾呢，如果还是继续失败主义、投降主义的人继续在讲那些话，然后年底呢，选票继续投到那些亲中政党、亲中政治人物，哦，那老实讲，美国呢也没办法。所以台湾人自己的选择，哦，才是最重要的。 好，但是呢中共哦唱衰生气是合理，但博文哥很奇怪，怎么国民党好像比中共来得更生气呢？ 我实在是觉得这个是非常离谱哦，就是说其实这个法案的通过，我认为台湾坦白讲真的是平常心来看待就可以。为什么？因为这个表示台湾在国际区域上跟我们的国力受到美国的重视，那这个对区域 安全也非常的重要。那所以美国立这个台湾政策法，坦白说等于是美方主动的希望为台湾提供更坚实然后更加实质的一个援助跟保证。所以我真的非常意外，是说你看国民党的这个立委，国民党的议员啊，从议员开始，这个国民党的议员，这个也是超级韩粉，这个詹江村桃园的村长，他说啊，这个是台湾人别犯贱，你看这个用词，说我不想睡帐篷，我实在不懂这个逻辑。台湾受到中国的武力威胁，然后中国天天喊说要打台湾，不放弃武力犯台，然后美国的盟友看到台湾这样的危险，然后他愿意提供这个台湾更多的这个保障，提供台湾的这个军购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支持，结果你竟然说台湾人别犯贱，实在是太离谱。我们再看哦，这个国民党啊的不分区立委，这个也是有代表性的，吴思怀，他过去是军系的立委，他过去就是将军退役，那大家一般人觉得说这个将军啊军人保家卫台，然后特别美国又能够提供给国军更精实的这个防卫，那应该照理讲应该是他第一个站出来说很棒很赞，结果吴思怀要怎么说啊？他说是否符合我们的国家利益，即使法案通过到总统签署到实际执行遥遥无期，台湾不要为蒙其利先受其害，他就开始唱衰了。所以我实在是不懂这些人的逻辑。我们再看哦，这个当然今天也有这个媒体啊也在想说，哇，这个台湾政策法貌似友善，部分条文暗藏凶险，但是我们看到里面包括这个设台湾办事处，这个不是台湾主动争取，这是美国觉得说你就应该是用台湾办事处这样的，他愿意给你这样外交上的待遇，难道我们自己说不用不用？后我宁可说你是我们台湾的，是中国的一部分，然后我们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省，全天底下有这样的事情，有这样的逻辑吗？然后你看现在因为啊台海之间的危机，然后这个美国说未来啊这个成立联合工作组共同评估中国的威胁，老师把你台湾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盟国，订采购计划加上军援条款。我其实回想过去啊，我们在跑新闻的时候，当时啊美国随便要卖我们什么武器都要这样遮遮掩掩，然后都要觉得说啊一旦曝光就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美国是公开的愿意力挺台湾，然后 还要跟我们共商说买怎么样的武器对防卫台湾最有帮助。我觉得这个台湾政策法台湾讲对台湾来讲是一大的突破。那只是很可惜说在台湾内部竟然面对那么多唱衰的人，而且我必须强调台湾没有挑衅哦。嗯，所以我请这些人啊说，哎呀，特别是一些这个国民党民意代表说台湾人别犯贱，你讲这句话实在是非常伤台湾人的心。嗯，我们台湾人不但没有犯贱，我们台湾人是非常持稳的，我们当世界区域和平的一个相关的一个重要角色，我们从来不做挑衅的角色，挑衅的是中国。我们希望哦，你俩都身边没矛头对准中国吧。嗯， 好，所以呢，包括美日防长会议呢，也说再度确认了台海和平的稳定重要性。我们要请教晋平哥，因为这个台湾政策法案看起来对台湾是好的啊，有帮助的啊，那为什么国民党的部分人士这么样的不开心呢？ 国民党部分人士当然会有他直击于深蓝的一些立场，包括这个吴世怀不分区立法委员，或者是他们军系的背景，会提供一些他们自己的这个担忧，然后会担心说在这个外交上引起一连串的这个不必要的这个反应。但是台湾政策法案毫无疑问的这一套 TPA 其实也就是美国强化对台湾的一种安全承诺，用这个角度来视之的话，就像刚刚博文兄提到的，恐怕就是平常心，我想在国内也不会特别引起太大的这个涟漪。你看我们的官方都显得比较低调，嗯，那也没有特别的说很兴奋，然后放鞭炮，然后庆祝或怎么样，或者是很难过或怎么样，都没有，反应也不用太大。我觉得这就是这样平常，因为毕竟这是美国，我们跟美国目前没有邦交关系，但是美国他这个参众两院通过的案子，虽然连日来报纸也不断的提出来有一些报道说，美国白宫包括国家安全这个顾问苏利文都会对部分的条文内容有一些担忧，包括踩到了这个2758号联合国的这个决议案的这个问题，还有刚刚其实教授也有提到是不是要去修改台湾关系法，这些都是白宫可能在当前国际形势的状况下，在中国驻华府的大使秦刚这样的一个跳脚，然后中国的这个外交部 keep up 的这种情况之下，美国似乎也不想要把它这个升级成两边双方美中两边都不愿意乐见的一个极端的一种状况，我相信也不太会啦。因为过去台湾政策法案在这个他们这个费利南这个是他的有一个提出的这个众议员啊，包括对费南兹跟那个他的一个这个格里汉民主党的回去美国之后，他们就提出来之后，我觉得这个是等于因为你参议院要提出来，还有众议院也要提出相对的一样的这个法案，文字内容还是要一模一样，最后再交给这个美国总统拜登去签署法案才会生效。那我比较关注的是90天之内，如果说他那个里面国务院本来国务卿限制了很多台湾跟美国交流的一些内规，包括这个中华民国国旗不能出现的等等，这些如果说在这个法案通过之后都必须修改的话，这个我比较关注，因为这个也是实质的准盟邦准邦交国了。然后包括把这个台湾刚刚其实国成老师有提到这个升级为台湾代表处啦，然后有点类似那种甚至要美国参众两院他们去任命通过，有点像美国驻外大使，这个真的是等于我们没有跟美国有恢复邦交，但是等于美国是用邦交国的待遇来对待我们。这对我来讲，我们出国过，我也去美国采访过，真的感受有差。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能够恢复的话，那当然最好，我们不再这个会受到处处的打压。君不见前两天才在那个大马来西亚，我们台湾的佳丽小姐高曼荣被打压，然后连上台都不能上台，各国的佳丽都可以上台，偏偏我们在那个创新科技大展上面却不能这样上台。那我觉得这种无谓的打压跟没有意义的打压，以后只会更变本加厉，会更 不一样哦。大马道歉了， 所以我们要抗议啊，我们也要那个展示我们的，我觉得这是一种屈辱啊。这是一种这个打压我们的，所以让我们的这个佳丽小姐平白受到了这个委屈。所以我说从这个小事情去看待这整个国际大事，唯有美国带头做这样的动作，立陶宛都改成台湾代表处了，美国为什么不能改？他不是改成大使馆，虽然我刚刚讲到的是准大使准邦交的层级，但这是好事啊。今天在讨论说甚至里面有提到45亿元的这个美元的军援，已经新闻又马上 update 到说，搞不好到时候美军那个他们已经准备不要的那个 LCS 滨海战斗自由舰这些啊，可以给我们这样子。虽然很多人对他的批评，我也曾经批评过这个 LCS 是不怎么样，但如果老美要给我们，那当然好啊。嗯，又不是我们去买，这样如果要给我们用的话，那当然他的这个是军援包含在这个 TPA 里面，是一个加成的效应。 我当然觉得 OK 啊。我要你叫我跟他买，我可能会怀疑，我不想浪费这个钱。但是如果你送我，我觉得 OK。然后包括提升台湾美国之间的军事训练，而且定期的，还有那这样子以后环太平洋，我就不只是在旁边搬板凳看戏嗑瓜子了，因为我们也会参加啊。就好像我每次在看经典赛或看世足杯都没有台湾，那如果以后环太平洋我们也有台湾的，那个就热闹可期了。所以我觉得制度化、法制化和具象化以及不再模糊化，这是在这个 TBA 可能这个参院先通过，接下来看众院这些，我觉得你往好处想，对台湾我不觉得有什么未蒙其利先受起来，我反而觉得还蛮多好处的。 好，还蛮多好处的。但是刚刚静平哥有说到这个台湾政策法呢，官方部分我们台湾是比较低调，有吗？有比较低调吗？我们要请教慧珍姐，因为其实总统府有致谢说多方位促进台美的合作关系，这个是总统府的最新说法。 是，那当然事实上是这样子，这个外交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当然是由总统府在这边来回应。那你说为什么感觉上比较低调？因为现在全台湾的一些比较青蓝的媒体都在造谣 BNT 的事情啊，大家对于我们在外交突破上不愿意大规模去报道嘛，所以你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觉。但事实上我觉得也是因为我们的总统府或者是说小英总统他个人的一个行事风格就是谨慎，对于对我们有帮助有重大突破的他其实不会敲锣打鼓说因为这样会很容易变成是中国拿来做成一个你看你们这样子美国跟中国之美国跟台湾之间要把那个更多的突破，所以我们认为这是个挑衅行为，所以我们中国有了相当的理由来对台湾施加更多的一个压力。但因为我们的一个谨慎相对维持一个低调情况之下，让你没 KK 啦，找不到理由来那个借题发挥来寻衅滋事。另外一件事情我觉得很有趣，今天有个新闻就应该是9月14号他们公布的，就是约有30个国家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他们就宣布了，他们就讲到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公报这公报说北京无权智慧各国与台湾关系。对，从这样的一个宣报你就会发现说，过去大家因为中国的关系所以跟台湾就算有交流也是那种底底下有点切身不明，不愿意把话给说清楚，不愿意把我们扶在台面化。但是因为俄乌大战之后，大家才发现原来你对于中国这样子种种行为会被他认为是一个示软，认为说台湾是孤立无援的，所以很容易再次发生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件事情。从俄乌大战中给全世界的一个民主国家最重要的一个 lesson 一个教训是什么就是对于这样子的集权国家，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你对他的容忍其实你是为未来的战事埋下一个伏笔。我想这是他们从这一次俄乌大战中获得最大的启示。这也是为什么你没有发现俄乌大战打到现在之后，大家不管欧洲、日本、美国其他世界各国对于台湾这一部分的关系或是对于台湾这一部分的一个交流越来越台面化，而且越来越显现出说我们已经要开大门走大路，其实准盟友国家下一步什么可能全面性那个建交。那你说前面见到我扣零怎么样，不要忘了没有什么事情不可能。如果在2019年以前我们都没有想到原来那个美中贸易大战可以这样打到那么久，而且我们一直会以为说当民主党上台之后其实会重回到过去跟中国的一个好像比较紧密的经济，把经济放前面其他东西不重要的情况，没有。拜登这几年来到目前为止，你有没有发现原来他们既然是可以通过可以说1979年以来最重要的台湾跟美国的一个相关的法案，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不管是民主党或共和党反共已经是他们一个最大的一个公约数。在这种前提之下，我真的认为其实未来台湾被各国不管是议会上的一个交流或者是越来越有台的一些措施出来，台湾，如果你真的是台湾爱国的台湾人的话，你应该要非常非常开心。 好，所以呢，现在习近平是不是有点失神、心神不宁了呢？暌违两年多的时间习近平终于出访，但没有想到呢，怎么才刚刚下飞机就脚滑，差点直接摔下来？是想到了台湾政策法，还是想到了乌克兰的收复失土呢？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他们开过来的时候，我们会很害怕。 学学怎么死的？我们这样对吗？ 下车通知的时候，月子左脚就先收过来，来，我带。 怎么会这样？ 能战 Fighting 全民新世界，敬请锁定。 超大型铁丝鸟笼在空地上格外醒目，凑近一点看，笼子里面竟然全是鸽子，沿着铁栏排排站，到底怎么回事？本来自在翱翔的鸽子，如今却被关起来。原来这超巨大鸟笼位在宜兰知名观光景点罗东文化工厂，因为附近野鸽数量激增，不止野鸽群聚随地排泄，影响环境卫生，甚至会飞到住家栖息，让附近住户怨声连连。县府才会特别设置诱捕铁笼，解决野鸽群聚问题。 鸽粪呐。没有办法接受，他有啊，地过啊，那那那好啊，那好改的嘛，现在那嘛都那啊，无病嘛，关到病啊，我拄啊都贵。 你刚刚安尼是真无人道啦吼！ 哎呀，真无信啊！ 虽然鸟笼上方有铁片盖住，但四周都没有遮雨设施。如果碰到刮风下雨，这群被困在鸟笼的野鸽就会全身湿透，没地方躲。不少民众认为很不人道，对此县府文化局也立刻出面澄清。 担心有禽流感的议题在啦，所以我们就想说先做一个暂时性的措施，所以设置了一个诱捕笼，同仁我会固定的去巡视，然后提供饲料跟水。让他们可以在里面比较舒服一点。 好几名检疫人员全身防护装包紧紧，在现场对野鸽做健康检查，就是为了避免禽流感传播。未来县府也会找合适地点将这些鸽子野放，还他们自由。三立新闻黄国仁、叶欣婷、宜兰采访报道。 叽叽喳喳，鸟叫声不绝于耳。外来种鸟类白尾八哥傍晚5:30一到，准时开趴。高亢叫声此起彼落，让彰化县警局员警快要冻北摇。因为这鸟鸣一旦开始，就是数十分钟起跳，甚至从白天叫到入夜才有中场休息。彰化县警局还曾为此做过问卷调查，讨论要怎么处置八哥。 对这个问题，之前本局有做过问卷来调查，我认为这个鸟叫声有的认为是不会影响同仁上班，那当然这个我们也会派人来清除，会保持环境的卫生。 虽然彰化县警局决定和八哥鸟鸣和平共处，不过园林市中山路上一整排小叶懒人行道树也被上千只八哥筑巢，天天狂叫，排泄物更布满车道和分隔道，连附近民宅屋顶通通遭殃，漆面和水塔都被腐蚀，排水孔更因为八哥。 生活是一道数学题，走向加法，我们投身参与；走向减法，探索自我；走向乘法，加倍考验；走向除法，我们相互包容。组合无限，看似重复的模式，其实是一种独特，因为你能为自己选择。心之所向，决定未来模样。转动台湾，选择是一种幸福。三立新闻。 好，俄乌之战呢，现在乌克兰的气势打出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泽伦斯基他现在去了哪里呢？终于收复了伊久姆斯地，所以泽伦斯基呢也直接到战场来升旗。但我们要请教智胜哥哦，因为我们说呢，接下来一步一步收复嘛，可能下一个热战呢会是在哪里？赫尔松有可能会收复克里米亚吗？ 是没有说，应该这样讲，就是说基本上我觉得乌东的那个反攻的那个力道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我觉得以现在的整个气势哦，会先想办法把卢甘斯克、顿内斯克这个早期不是讲，是这段时间因为俄乌战争以来被占领的失土先收复为主。克里米亚毕竟第一个他2014年开始，所以到现在他其实他那个整个局势都比较复杂。但是我相信收复赫尔松这也是指日可待。那为什么？因为现在乌克兰的士气正大盛当中，大家都看到了这个泽伦斯基哦，在伊久姆他因为伊久姆收复了之后，他亲赴伊久姆前线，在那边参加那个升旗典礼的画面，如果观众朋友还没有看，有机会上网去照看。我觉得基本上站在台湾那个心情齁，我自己看啊，看到你会想要掉眼泪，因为觉得说你的国家被人家这样子蹂躏侵略的过程当中，然后你终于拿回来，然后他的总统到最前第一时间到最前线去把乌克兰国旗升上来，告诉你说这是我的家园，告诉你说我会誓死捍卫我的国土，告诉你说我失去的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拿回来，那种心情 我觉得那个震撼感哦，那我心里看，如果还有那些未蒙其利、深受其害的人哦，看看那个影片就好了。什么叫做爱国？什么对不对？什么叫做捍卫国土？你看看俄伦斯基的状况啊，虽然后来传出来说他是车祸还怎么样轻伤，不过我想那只是一个额外的插曲而已啦。可是当你回来看整个乌东的战场的时候，你会看到俄罗斯的部队哦，那简直是溃散到一个完完全全的惊慌失措的状况，叫他们现在叫做全员逃走中。对，可以看像这样的照片哦。什么叫全员逃走中？你会看到说，哎，在这里，这是民众拍到了，就是他整个就丢了，就不要赶快跑，好，先跑再说哦。这样的情况之下，就赶快的这个溃散，而且这个溃散的情况，这种跑走了还算是比较那个应该讲什么，还想说有机会可以回去了。比较偷懒在195的俄罗斯士兵是直接投降。我说我连回去都不回去了，我先投降再说齁、哦。那甚至有传出说他那个后备兵他国民兵源源不绝进来嘛。甚至有时候国民兵哦进来到了这个乌东地区说本来要打仗，然后停着就哎糟糕了，因为已经被收复了，他不知道去哪里，最后直接跟乌克兰军队问说哎那我们想要投降怎么办，乌克兰的指挥官看说啊、哦武器放着，然后你们就走到下一个地方去跟这前面的乌克兰军队投降啊，不准再拿起武器哦，否则我就视为你还要抵抗啊。那些国民兵就乖乖的，好、啊，我走到下一个 地方。没路走了吗？我先 又走的乖乖的这样过去，也不想打了，因为为什么？第一，国民兵什么？我是义务以来的，我被征召，我本来就没有要打，我到这边来，既然已经不用打了，那乐得投降回去啊！吼，这种情况。那另外的情况，其实这几天也看到很多，就是这个俄罗斯的军队已经是。直接逃亡到什么程度？你讲都没了，你知不？欸，这是贵州好好的物件了。这是什么东西？ 无人机。 这是俄罗斯最先进的英式的无人机的整个的装备，还有连什么？我觉得最夸张是个，连说明书都好好的，完全原封不动，然后连这个徽章都新的，原封不动。 怕捡到的人不会用 啊？对，可能怕乌克兰军队虏获这个武器不会用，所以原封不动的送给你。哦，这真的是很夸张的情况。就是说，基本上俄罗斯的在乌东的军队已经到了一种。溃散溃败，然后宁愿什么都不要，只想结束这场战事。我觉得那个心情能理解，因为你入侵人家的国土，然后那么久的一段时间，自己也这种溃不成军的状况，那现在好不容易有一个借口说，我拢都没，我被邓皮啊，哦，那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会让乌克兰的这个部队哦，能够更积极、更快速的把乌东原来失部的领土全部再拿回来。所以你能理解为什么我一直在讲说一天3000、两天6000、三天9000公里，这是什么样的闪电战啊？哦，那照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乌东的全面收复指日可待。那你当乌东收复回来之后，你的部队就可以集结转进乌南嘛？哦，这个时候其实最大压力是谁？最大压力是普丁。国内有压力，然后国际有压力，对，国外你要不要和谈？你一和谈，你回去国内就不用玩了。可是你不和谈，你国内现在也认为你就是一个懦夫，一个失败主义，你一个完全政策错误，把俄罗斯陷入泥淖。所以现在头最大的是要去跟习近平见面的那个普丁。 好，但是我觉得哦，里面有一段话非常感动，就是这个泽伦斯基呢亲自来到战区哦，他讲什么呢？他也警告俄罗斯说，基辅将取得最后的胜利，强调乌克兰宁可没有供暖、食物等等物资，也不会让俄军侵占任何的领土。现在俄军也不想打啦。我们要请教国成老师，尤其这一次呢，乌军闪电战大胜，其实是后面呢，英国、美国在后面给了很多很多援助。 哎，是的，最近《纽约时报》的报道哈，这已经解密了，就是哦。第一，有许多的乌军哦，从军官到士兵哦，在英国、加拿大甚至美国接受训练。那第二呢，就是啊，美国跟英国哦，结合整个北约的系统哦，现在直接进驻乌克兰，不只提供情报以外哦，还用最先进的电脑系统哦，兵棋推演，模拟各个不同的状况下哦，俄军可能的攻势、乌军的反击，然后可能的这些问题，然后呢先电脑推演出来之后，再从那个不足的地方去先改进。也就是说呢，要输要死人，不要真的去死，在那个电脑推演的过程中先输，然后呢看看哪些地方不够，再把它这个补强。这是为什么在夏天大家看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现在一入秋，为什么这个乌军突然大发神威，一个很大的原因。所以呢，回到我们刚才那个议题，美国现在通过那个台湾政策法以后啊，就是要增加对我们国军这方面的支援跟协助，不是说我们关起门来土法炼钢，自己在那边演习啊。这个美国跟英国老实说，还在军事领域还真的就像那个棒球的大联盟大虎祥平在打的那个一样，这个绝对是世界军事最高殿堂， 他的这个发挥的作用哈，现在很清楚。第一，他打击到的都是俄罗斯的重要的节点。好，所以呢，为什么这么多装备都被弃置哈？完整的卡车、战车啊都被俄军弃置，为什么没油？跑不动了。啊，所以只好丢下来。那为什么没油？就是补给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的这个战法就是说，哈，你与其一辆一辆的把那些战车摧毁掉，哈，还不如在后面把它的加油站、补给设施整个摧毁。嗯，那它在前线它就动不了，哈，其实也没有办法发挥功能了。那第二呢，美方呢，其实哈还提供了许多的这种资源，哈，诱使乌方哈招降俄军。嗯，啊，像这些完整的装备弃置，那操作它的人到哪里去了？那些俄军的士官兵到哪里去了？对，他不可能逃回俄军的后方嘛，因为长官一定会追问呢。哎，你开着卡车出去，战车出去，卡车嘞，战车嘞，对不对？到哪里去了？所以呢，极大的可能哦，是这些人哦，其实都投降乌方了。那越投降乌方，第一个哈，严重影响俄军的士气；第二哈，带来很多俄军的情报。好，现在连那个中将呢，我们前几天看到都已经疑似就是被乌方俘虏了。那士官兵呢更不用讲。然后呢拼凑起来齁，乌方得到俄方的情报越多齁，这个对于将来的不管兵棋推演还是战术计划的制定齁，就会越有把握。所以齁，这总的来看齁，这个对美国来讲它也不是白头之道，因为美国齁其中选举就快到了。嗯，如果呢在这段时间齁乌克兰战事有进展，这个是拜登政府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跟外交的成功嘛。这个对他其中选举是有利的，而且现在马上冬天就要到了，如果在冬天前就让俄罗斯必须要弹劾，必须要退让，能源的价格就会下降，这个整个欧洲都是非常期望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可以说乌克兰你说当然全面胜利可能还要一点时间，但是走向一个这个对他们非常有利的趋势。所以俄罗斯现在看起来也有点想要这个话呢好像也是越来越软了。那特别是最近那个普丁总统呢，听说呢也是有人想要对他不利嘛。那个汽车的轮胎意外爆掉了。这种身份的人汽车的轮胎怎么会爆掉呢？然后呢他的身边的保镖也换人了。这个代表什么？内部的统治可能有所不稳。我想这一点呢这个看到了，这个都是现在那个风向正在转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 好，但不晓得是不是自己的轮胎爆掉。一个最新消息，泽伦斯基呢真的出了车祸意外，现在让大家猜说真的是单纯的意外吗？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席卷全球，美国经济首当其冲，联准会多次升息抗通膨，不顾世界首富马斯克却提出相反意见。特斯拉执行长马斯克在推特警告，联准会大幅升息可能引起通货紧缩，升息虽然有助于对抗通膨，但是下手太重，恐怕让经济陷入衰退。 The prices are trending down in six months from now. Now this could change obviously, but the trend is down, which suggests that We are past peak inflation. 美国八月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 8.3%， 高于市场预期。尽管外界估计联准会再度升息，马斯克反而建议应该降息一码。伍德表示，许多大宗商品价格已经从高点大幅回落，例如木材价格下跌 60%， 铜价和油价滑落 35%， 铁矿也下降 60%， 进一步指出通缩正在酝酿当中。 Restoring price stability will take some time and requires using our tools forcefullyTo bring demand and supply into better balance. Reducing inflation is likely to require a sustained period of below trend growth. 联准会设定目标要把通膨降回 2%， 但是马斯克和伍德等企业人士都认为过度紧缩的货币政策已经太超过，也再次呼应他们的观点，认为美国陷入经济衰退。三立新闻徐廷伟报道。 皇家卫兵带领下，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灵柩从白金汉宫开始移灵。台湾时间14号晚间9:22，女王灵柩以公开游行方式一路送往国会大厦的新闽厅，而这一刻，王室成员也到齐，要来护送女王。 The children of the monarch, but there, look behind, you've got Prince Harry and Prince William walking alongside each other, but also a stark reminder at that moment all those years ago when they walked behind their mother, Princess Diana's coffin, at a very young age. 国王查尔斯三世、安妮公主、安德鲁王子以及威廉和哈利两兄弟等王室成员都以步行方式紧跟在后，其余成员包括王后卡蜜拉、凯特、梅根以及苏菲伯爵夫人，则以乘车方式护送女王。 And you'll notice that Prince Andrew isn't wearing military uniform. He's no longer a working royal. 除了安德鲁王子之外，退出王室的哈利王子同样身穿黑色新装，其余成员像是威廉以及安妮公主则身穿荣誉军服，而女王灵柩行经路线途中经过骑兵卫队阅兵场以及白厅和唐宁街，还有国会广场，一路前往西敏厅。不止王室成员要来送女王，一路上都挤满民众，想亲口对女王说声辛苦了。 Seems like the right thing to do, being British andThat was my queen. 女王灵柩在经过大约40分钟路程后顺利抵达西敏厅，预计在台湾时间15号凌晨开始，一直到19号国葬前，女王灵柩将停灵四天让民众瞻仰。英国官方规划排队路线长达6公里以上，预计最长排队时间可能达到35小时，不过早在女王抵达前就有民众早早来卡位。尽管伦敦气温不到10度，依旧有许多人在现场搭起帐篷，甚至穿雨衣坐在地上。而停灵四天预计将吸引75万人前来瞻仰，因此现场维安也相当严格，预计伦敦一天将进驻1万名警力前来支援，希望让民众都有机会和女王说再见。三立新闻这次报道。 黄灯亮起，休旅车毫不犹豫往前冲，直行的白色轿车也要抢黄灯冲过路口，想要闪开已经来不及躲，整台车往右冲撞，待转区两名女骑士被撞得措手不及。轿车为了抢黄灯，速度并不慢，甚至还撞歪路树，整台车头引擎盖爆开，附近民众听到撞击声也纷纷出来关切。 发车声，然后再直接碰了很大一声，然后赶快有就是去帮忙，要叫救护车啊。嗯，刚好另外一个小姐出来帮忙。 常发生车祸吗？ 算是还蛮惨的。 这起惊险车祸就发生在高雄男子的蓝墙路，被撞的两名女骑士当场倒地，紧急送医救治，全身多处擦伤。事后目击民众把画面PO上网，表示待转区等于待撞区，等绿灯的骑士真的很倒霉。 本案驾驶经九测均无饮酒情事，这起交通事故发生原因疑似萧南遇黄灯抢快未减速，及黄南未待号志指示及先行左转所造成。 待转区成了待撞区，详细事故原因有待交通大队鉴定，不过十字路口抢快酿祸实在得不偿失。三立新闻黄启超、吴慧山高雄报道。 火车呼啸而过， 习近平到底怎么了呢？这个难得出访居然狡猾，差一点拔豆。晃哥心神不宁吗？ 当然是心神不宁啊，他最近在担心什么事情？而且你看，大家看到他那个，因为他是元首嘛，所以他下那个飞机的那个是铺上红地毯的，照理说应该不会滑，因为红地毯会比较止滑嘛，还会狡猾表示他什么，要么第一个齁、哦、体力不济，第二个呢就是心神不宁齁、哦、那如果体力不济的话姿势体大，因为你知道中国共产党齁、哦、这种威权体制，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他们很重视这种所谓的领导人的身体健康，就是以前皇帝就不能龙体欠安，龙体欠安可能会引起政变，对不对？那因为他现在正好卡在他10月16号接任第三任国家主席，那这个可能在中国国内也许反习势力会拿来大做文章。第二个，他心神不宁，心神不宁什么事呢？我在猜，我心里的 OS， 他心里应该在想说，等一下普丁不晓得会叫我干嘛。因为普丁现在很需要习近平。因为 什么条件？ 因为就我们讲的俄乌战是因为对俄罗斯非常不利嘛，那普丁当然很需要习近平帮忙嘛。那我想这个双方幕僚齁，习近平幕僚一定会做沙盘推演，就是说普丁可能会提出什么要求，那什么样的要求我们可以答应，什么样的要求我们不能答应，那也许他真的心神不宁在考虑这件事情。可是现在对习近平来讲，我觉得他的内忧外患其实还蛮多的，包括虽然看起来他这个10月16号接任第三任国家主席的所有的障碍应该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中国现在面对的问题，比如说前一阵的干旱导致电力不够， 对， 导致什么，接下来马上是秋收，你知道今年中国的粮食光还不到秋收，还不到冬天哦，光是前一阵子在武汉一颗白菜的价格已经涨了2倍以上了，白菜不是什么高级的青菜哦，那 而且四川旱灾最严重的地方，四川向来是中国的青蔬菜，就是叶菜类跟水果很大的产区。那现在农田是干的，果园是干的，所以接下来秋收一定不好，秋收不好的情况会带动到冬天的时候物价会飞涨。嗯，还有一个困扰，这对习近平来讲也是重伤害，因为缺水，所以没办法水力发电。那但是为了维持工业的基本运转，它大量使用燃煤发电，所以今年冬天中国的空气会非常的差。好，所以他要担心的这些问题是非常多。那再加上现在他也不晓得普丁到底会对他提什么要求，还有在俄乌战争里面中国的角色到底现在，因为在前期呢基本上中国表面上是没有帮助俄罗斯，但是私下其实是有的。嗯，好，那现在俄罗斯更需要中国啦， 他可能觉得不够啊。 对，俄罗斯觉得不够啊，那怎么办？中国要投入更多吗？还有一个，你看他们这次会面地点在中亚，为什么在中亚？因为中亚各国其实过去向来是从苏联时期开始，它其实就是俄罗斯的势力范围。你觉得习近平会这么好心？他现在对俄罗斯来讲，我趁你病要你命啊！你现在俄罗斯无暇自顾，那我就趁机会，我把中亚这块势力接收下来。所以他心里搞不好也在盘算，哎，等一下跟普丁这个以前的老大哈，要怎么开口？以前你是老大，我是小弟，现在哎，我身强体壮，我后面小弟比你还多了，现在你这个老大该让位了，所以他心里应该盘算很多事情，也难怪心神不宁会差点跌倒。 好，所以会不会人前手牵手，人后下毒手呢？我们要请教智胜哥，这两个人都不是吃素的，各怀鬼胎吧？ 是，都不是吃素的，没有错。但是基本上现在普丁基本上像落水狗，嗯，我讲的夸张一点，这是普丁跟习近平见面哦。我讲的话，本来像是普丁想要求见习近平，嗯，本来就是了。为什么？八月份就传出来，普丁跟习近平问说：“哎，我来北京看你好不好？”习近平拍谁哦？那个八月份北京疫情太严重，你不要来，你不要来哦，你来了美国会不高兴。然后九月初记不记得普丁眼巴巴的跑飞到海参崴跟栗战书见面，参加那个远东经论坛，又在那上面讲说：“哎，我希望九月中可以在乌兹别克见到习近平。”中国抵死不回应， 月月问哦， 对， 月月 然后就连这一次最后正式乌兹别克要峰会的时候，谁先开口讲出来？普丁说：“哦，好高兴，我这个要在乌兹别克见到习近平的。”但感觉得出来，普丁对于见习近平这件事情哦，是非常非常的期待的。嗯，因为俄乌战事整个给俄罗斯压力是非常庞大的。回到刚才讲习近平，我相信他真的下飞机的时候，你想讲。本来讲好行李如果有口头上支持一下俄罗斯就算了，这下戏啊！你泽连斯基在我出访的时候，你给我打把这个反攻的这么激烈，等一下普丁如果私下给我开口要更多的支持跟协助， 都是你因为没有给我帮忙啊，害我现在打得这么惨，对，然后赔偿 我。我该怎么回应习近平？我该怎么样回应这个普丁？习近平可能真的若有所思，这是一种可能性。第二种也是换个，我就完全赞成。本来哦，对，从习近平的角度讲说，我现在趁你病要你命，你这本来是中亚是这个俄罗斯的后花园哦，后院的情况，现在你势力衰退了，我一带一路的力量要降，你要注意哦。习近平到哈萨克的第一件事情不是摔倒，嗯，是他叫外交部门在哈萨克的各大报纸刊上头条，习近平对于一带一路跟中哈关系的影响有多么的棒，未来对哈萨克有多么的好，哇，在各大头条报纸头版头习近平的这个照片全部在上面，搞得像哈萨克的人民日报一样，齁，那样的情况是什么？因为他趁这个时候让势力范围赶快延伸进来，而且他逼着你普丁买单，中亚拿下来，不能讲中亚巩固下来之后，这个基本上哦，第一，你是俄罗斯的势力消退；第二，习近平的势力，你海权打不过，第一岛链打不过，我往陆权走可以吧？你要知道，中亚拿下来的时候，下面是哪里？哈富汗、伊朗、巴基斯坦，然后往北这个里海直接就过去了。习近平搞不好想要做袭击斯汉，你知道吗？ 哇，袭击斯汉那么大，哦， 对啊，一统欧亚大陆，然后趁这时候把普丁的势力消退，这个有什么好处？对于他面对美国的压力来讲，海权他无法突破的情况之下，他如果能够掌握欧亚大陆的陆权的时候，他可以控稳定石油、稳定能源、稳定粮食，他能够稳定基本的腹地跟斡旋，甚至习近平的盘算。你说这两个 时机成熟，大批远景进行攻坚。 好，警察，警察，等等！ 一听到是警察，男子转头就跑，这么心虚不是没原因。 警察，等等，快跑走！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跑，